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礼拜二嘅早晨，我系小张张。 早晨，我系阿瑞。 早晨，我系小人人 马强。 今日大家都非常简短 啊， 爽啊，快靓正， 先锋而观啊， 都啱嘅。 啊，啲咁稳定。Yes， 多云有骤雨，24度气温，相对湿度87%。今日一样有我哋嘅树窿，仲有 Bilibili， 仲有呢个 B 房菜，仲有两个着西装嘅靓仔。 你两个搞乜嘢今日？ 做咩事啊？你点解今日着西装？ 文字文有骤雨啊，稍后局部地区雨势，有时交带，同埋有雷暴，吹和缓至清东风。未来数天天气都系不稳定噶。听紧你个 radio 住喺我哋第二代风骚爆人，三小时到晏昼一点，冇人开啦。Let's hear it for the boy。礼拜二咧，呢个树窿树到 you are not alone 咧，咪又多啲 Matthew 阿表哥咧同我哋讲心理上嘅嘢啦。嗱，有啲心理上嘅嘢其实都系融入我哋嘅生活里边嘅。咁啊，今朝早上睇咗篇文章咧，跟住我就有少少有感而发，就自己咧谂咗回思一下，我到底同呢篇文章所讲嘅嘢系唔系咧咁样。所以都想问下大家几位拍档咧，呢一篇文章你又觉得？你会唔会同佢都？ 甚至我想问一问嘅啫，呢、這个归唔归纳入去嘅啫，系鬼唔知阿妈嚟定系点噶？ 参差 啊！ 我另外仲有， 唔系 我一家仲嘅，我仲有，我仲有一个阿妈都知系列嘅，一阵间啦。不过呢个就唔系嘅，呢、 okay. 个咧就系篇文章讲咩咧？佢话咧， 如果从心理学嘅角度睇啦，人呢如果谂翻童年咧，即系自己细个咧，多数只会记得啲唔开心嘅事，开心嘅事。唔系，我就系想知睇嗱，我首先我讲，因为我讲我自己先，然后我再睇下你哋觉得系唔系啦。佢嘅心，佢嘅分析就话好多咧。嗱，人咧个记忆分短暂啦、中段啦，或者长期记忆啦。佢话开心嘅事咧，好多时咧系过咗就忘记咗。例如话今日阿妈带你玩，今日阿妈带你去食咗啲好嘅嘢，或者喺学校好玩咁。其实呢啲咧好快就会忘记，反为一啲咧，即系嗱，呢啲点解会忘记咧？变成一个日常剧本啦，因为你日日都翻学校噶咯，你日日都同学仔玩，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变咗一个 regular 嘅剧本啊，但反为一啲咧唔 regular， 例如你俾车撞到，例如你嗰日跌穿头，你咧就会记得啦，因为呢样嘢系唔同平时嘅，所以会入咗你嘅长期记忆。 你俾呢个心理学家嘅名字我， 唔系应该咁样 rephrase 嘅，你话唔开心，咁但系我只可以话系一个比较难忘嘅经历咯。咁都啱啊，即系譬如我之前。整親隻腳啊！我到而家都歷歷在目噶、骨折嗰一下，落地嗰一下， 因為真 係 好痛噶嘛， 真係好痛啊！ 你整親腳就唔係童年啦，係咪？因為大個啦 都唔係㗎，都 因為點解？ 你係大個啊嘛？ 點解佢要 specify 童年咧？佢因為細路仔嘅時候個回憶，即係嗰個叫做記憶咧，未有好似大人咁 develop 得咁好啊，所以咧佢記嘅能力就會記一啲唔開心嘅事多啲嘅。嗱，到你咁，譬如你已經係廿幾歲跌親咧，咁其實你已經係大人啦嘛，你記嘅能力係強好多。 定係應該咁樣？如果你咁讲，系咪可以引申到嘅就系所有人嘅记忆到最后尾嘅时候，唔理你系咩嘅年纪，总之嘅就系苦痛嘅记忆系一定会记得耐啲嘅。 可唔可以咁讲？虽然 你大人嚟讲嘅话，你都系啦，系咪？你一定系会记得嗰啲咩失恋啊、撞亲啊、只脚整到好痛啊，呢啲咁 啊， 你一定系会刻骨铭心噶嘛？ 刻骨铭心啊！但我唔系特登记住佢唔开心， 你 唔使 特 登 记 住 噶，因为你有好长嘅时间，你都系喺咁嘅状态里边啊嘛。 你点会特登去记住自己撞亲啫？ 你唔需要特登噶，就算系嘅话，你想忘记都忘记唔到。 系噶， 啱啊， 系嘛？ 我讲你只脚啊， 我知啊，即系啱。 好啦，我想问童年回忆，你哋记得嘅系开心定唔开心嘅？ 真 系 开心嘅嘢， 开心多。 例如咧， 我都系开心。 例如我赢。赢咗黄大仙区圣诞卡设计比赛， 真嘅 四年班啊， 真嘅 真系啊！ 所以你嗰阵时候其实应该要画嘢嘅， 系啊，有个红色嘅书包，我好开心啊！ 哇，系啊， 红色嘅书包， 你好劲喎！ 黄大仙， 我冇听你讲过黄大仙圣诞卡设计比赛啊！而家听紧嘅朋友嘅经验。 有冇 1975 年嘅時候有幾多參加者啊？ 有冇保留先？我想問 我仲記得我聖誕卡係點樣設計？ 點 設 計？我嚟聽下。喂，畫畫嚟睇，畫嚟睇。 啊，唔係嗱，我當時係用粉彩嘅，冇材料，我亦都唔知係聖誕卡設計比賽。 點解你唔知啊？咁你參 我唔知 參加。 喺學校嗰個美術堂，喂，你要 畫 張聖 誕卡啦。 咁你都要畫嗰樣嘢係啱翻你個主題㗎。 係叫我畫聖誕卡嘅，佢唔知係參加比賽啫。 我唔知參加。 唔係，咁你都要畫一啲有關於聖誕嘅元素㗎，唔通佢畫只？种咁咁嘅 所以老师 好难讲喎，可能个评判就觉得哇有创意，圣诞自己会谂到种，小学生突出思维。 O、okay, K， 我其实好简单嘅啫，我画咗两支蜡烛， 系 两支蜡烛油油咗喺粉彩嗰度，然后我吸转即系嗰张卡吸转就刮， 即系再有个倒模， 等嗰个就个蜡烛。 呢啲就。淺啲嘅， 系啊， 跟住個燭光，我剪咗一張圓形嘅紙，然後油咗啲黃色嘅邊， 即係好似個耶穌光咁樣， 係啦，再攞手指捽， 呢個係一堂裏面造成噶， 一堂， 喂，呢個 係 一個 簡單啫嘛， 有冇人教過你噶？ 冇啊， 你呢個其實係畫呢個素描嘅一個方法嚟嘅， 係啊，我知啊， 素描方法用手指 捽啊嘛， 咁就 素描方法 咯， 哇， 兩支蠟燭咋？ 我想問黃大仙區定全港啊？ 黄 大 仙 區， 即係可能再寫聖誕快樂啊咁嗰啲啦。 黃 大仙好少人住 嘅。咁即係其實你都知咯，你做咁你都知咯，你都知係要聖誕卡啊嘛，唔係你點解會畫兩隻蠟燭啫？ 佢唔知比賽， 唔知係比賽，即係呢個題目就係聖誕卡。 即 係 聖誕卡，但就唔係話攞出去公開嘅比賽嘅。 咁老師見到啊幾靚，咪就攞咗去。佢冇問過我喎， 係 佢冇問我， 佢都唔尊重。 佢叫咩名啊？ 追討翻， 你最中意叫人。 赔晒， 俾我钱我。 人哋讲啲嘢出嚟，跟住你又问可唔可以俾个心理学界个名字？我学翻你啲嘢啫，我又你唔啱啫， 抵死 啊！抵死，你咁对我啫。 我觉得系好 開心啊！ 係啊 係啊，咁啊突然間老師話俾佢聽，喂你幾時幾月幾日去黃大仙嗰個社區中心攞獎喎？ 係攞到啲乜嘢紅色嘅書包？ 紅色書包， 哇正！ 有冇用到啊？ 係啊，有冇啊？ 點 解？ 因為嗰陣時我覺得男仔，我 唔應該用紅色書包， 咪送俾你家姐咯。你 家姐，我家姐想要啊，但係 你一定會唔俾佢啦，係咪？ 點解唔俾佢啊？ 因為佢禮物嚟㗎嘛。 我咁啫嘛。 我對你點啊，李麗蓉前輩？ 我越想要你越唔俾我。 你 講緊咩？ 攞翻紅色書包。 講緊咩？講緊咩？ 你講 緊咩啊？ 唔 係 講緊 紅 色書包。 你話俾我知你想要啲乜嘢啊？ 有時你會唔會係咁樣㗎？佢越想要嘅話，我寧願抌咗我都唔 俾。我唔會啊！點會啊？抌曬。 喂，嗱，其實咧，開心無益咧，可能係會記得嘅，但係會你要諗一諗咯。我唔知道。 唔係。 系咪啊？ 唔使谂啊！ 系啊！阿小羊羊咧，你而家第一，如果唔系你童年，嗱十岁前咧，十岁前咧， 哇！ 即刻谂乜嘢？ 我七至十岁呢段期间，懂小嘅时候咧，系我谂都系我人生 最开心嘅时候。 最开心嘅其中一段时间咧，就系咧，我哋咧成日都会同埋啲邻居嘅小朋友咧一齐通山走嘅。我哋屋企附近咧有个好大嘅山，一个类似森林仔咁样啦，好难得噶嘛。 对于你嚟讲啊，对大个时候翻去嘅时候， 喺个城市入面，其实到而家都系一个森林仔 区啊， 仲有喺度噶。 仲喺度噶，葵青区 哦，葵青区， 一个森林咁嘅公园，我哋就通山走，我哋通山走， 再大啲就喺嗰度食烟啊！ 喂，唔会，真系唔会唔会， 系咪着拖鞋定着白帆？ 着拖鞋嘅， 系啊， 之后你会一齐玩， 但系你大人有得你咁样， 系啊，好多嘢搞嘅， 只要我哋做晒功课， 系， 仲要温晒，解咁晒所有嘢啦，咁就可以出街玩啦。咁之后咧，我哋 隔篱屋就拍你个铁闸咯， 系啦， 系啊，唔使噶，唔使约噶， 打电话又有 啊， 打都有电话啦嗰阵时，不过唔系手提电话，咁之后就一齐出嚟玩咧，又玩一下啲寻宝游戏啊，又会玩一下啲小动物啊。 你哋仲玩翻金丝猫噶？ 猫有时流浪猫见到啲 金丝猫唔系猫， 金丝唔系金色嘅猫。 咩啊？ 昆虫 系咩？咁唔知啊，系金丝猫。 真系有 Jeffrey 呢啲代沟，代沟呢啲代沟 系啊。 又会捉下草蜢去玩啊。玩下嗰啲咧，有啲竹葉上面咧掹曬葉出嚟咧，有得吹 BB 噶。 係我啲呢個呢個。 金 絲貓唔係流浪貓啊， 金絲貓係 係啲昆蟲嚟㗎，係 好似 黑色嗰類似蜘蛛。 唔係，因為我哋隔離有個 流浪貓， 有個士多嗰只貓真係金色嘅，我就諗呢個就係金色， 唔係你嘅錯， 唔係我錯。 阿 Sarah 更加啦，係咪童年嘅時候 好多嘢玩。以前細個因為我係住喺新界，咁所以其實唔知點解你可以喺城市度都會有啲通山走啦。我以前更加啦， 係 啊，啱嘅，又係做完功課之後，其實唔使約噶啦，你就會見到 一落街就會撞到噶啦。 唔使，佢就會喺你個門口嗰度裝下你，你明啊？裝裝佢就哇趕緊快啲抄完曬之後咁樣就攞到呀，跟住就飛出去啦。嗰陣時候應該係一齊玩嘅，有四個人，咁永遠咧就係唔係跳繩啦、橡筋繩啦，一係咧就會去後山嗰度咧就跑嚟跑去啦，就好似你咁樣講啦。我哋嗰時候就會好啲，因為有啲田間咁就會捉蝌蚪，係啦，捉啲蝌蚪，跟住冇嘢噶，揾嗰啲乜咧撈撈佢出嚟，咁你睇一輪咁就倒翻落去。有時會帶翻屋企 捉蝌蚪，開心噶。 有時做一啲唔係咁好嘅嘢， 係蝌蚪翻屋企會變青會變青蛙 㗎， 睇住佢變㗎，好得意㗎。 冇錯，咁就玩埋啲咁嘅嘢啦。我又試過又跌落田基啦，跌落你嗰啲糞坑啦，成嚿嘢。 跌落粪坑，你个人跌咗落粪坑啊？ 唔系我，系你啲人追追追，总之系追，好唔小心就发咗一只脚，发咗就嗰啲系啦。佢嗰啲唔系啊，佢嗰个拖鞋啊。跟住你要來撩翻嚟啊嘛！ 我都試過踩咗落嗰堆嘢度啊！ 係啊，咁 樣好多㗎， 後邊有啲咁啊， 嚇 到我成個跌落去咁樣。 其實我覺得小朋友咧咁樣一班人玩呢啲集體遊戲好開心， 係咪好開心啊？ 我想講，我分析咗少少嘢嗱，你睇下啱唔啱？我覺得李麗蕊同我咧都係比較啲。 大自然嘅歐高榮嘅， 我成日都覺得係因為小朋友玩嗰個童年嘅回憶咧，係影響到我哋 後來嘅 性 格。 因為我覺得咧，譬如我大個咗去上一啲 acting course 咧，成日都會去玩一啲遊戲咧。嗰啲遊戲其實就係我細細個會同啲朋友一齊玩嘅遊戲。係 啊， 我 認為 即係其實細細個我哋已經係玩嘅 acting。 唔係，即係其實嗰啲叫就係叫做集體遊戲。 譬如有個遊戲唔知有冇玩 上嘅。 大家分兩邊，小朋友、 嗯、 一齊分一半， 嗯、 中間擺個樽或者擺個豆袋，即刻去搶中間嗰個嘢，二龍珍珠。咁我覺得哇，好好玩！我哋細細個就玩。 我叫二龍珍珠啊！ 我叫二龍珍珠，同、埋我哋咧細細個又會有啲小朋友會諗到咧，可能執啲紙皮啊，喺、啲山坡度碌落嚟，雖然係好危險嘅，但係好好玩。 落嚟唔係碌， 碌落嚟。同埋 你啲咩嘢啦？ 同埋咧， 一定有做呢啲嘢啦，跟住啲腳一定要損曬噶嘛，即係結曬焦嗰啲。 之後又試過咧，隔離屋咧抌咗嗰啲洗衣機嗰啲。 哇！嗰、那個正啊， 嗰啲紙皮夠啦。之後咧攞嚟匿去匿。埋入去咧，即系嗰啲樓梯間啊，或者啲電梯間咧，匿埋入去做客人咯， 冇錯， 係啊，做客到人 或者你有冇試過就喺裏邊嗰度住一陣啦？住一陣之後，跟住咧就唔知有啲朋友咧就會 揼屋啊嘛，係 啦， 有啲人就煮下飯啊，係啊，係 啦，攞包方便揼碎佢，係 啊， 跟住喺裏邊嗰度咧， 即係扮下爸爸媽媽小朋友啊，係 啊， 爸爸你放工翻嚟啦，我煮面俾你食啊，好無聊啊， 唔係無聊喎，好玩。 我想問你有冇玩過？小姐， 我做个评判啊！ 蝶翩翩，半空秋千，夏日炎午里有蜜蜂飞过。没有我，在欢声高歌，运动场上课，铁闸下了锁。真可惜，先生不会懒惰，放学有数不清的几套功课。千斤的书包载满了书籍，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合作社食品真多，硬币财富却每日得一个。下了课幻想多多，望着墙壁去发梦乐趣多。真可惜，初恋心里对象，每日见他都不敢倾诉清楚。知不知之间载满了心事，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夜已晚就赶紧功课，但为何每次到夜都抄错？就似我大考的一天，样样题永远发现做错咗。识光阴巴巴千遍教导，每日我听他心中只觉啰嗦。不知匆匆中已到了今日，童年时就如此飘过。 童年啊，蔡国权。 没有了童真的心，又突然发觉美梦未有多。 10:29，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当初仿佛好似昨 日。听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节目，叫做《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高铁西九站往来上海和北京有新安排。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将会首次引入提供有睡眠设施的卧铺列车，以夜发朝至的模式行驶，6月15日起开通，逢星期五至星期一来往西九站往来上海虹桥和北京西站。 他感謝中央對香港的關懷和支持，滿足廣大旅客需求，有助促進兩地人員經貿文化往來，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有重要意義。他已經指示運輸及物流局及港鐵全面做好落實工作和一系列宣傳推廣，局方和港鐵會在今日稍後公布詳情。 新的卧鋪列車班次有四大特點，第一，由原本的普通速度列車變為高速的高鐵列車，列車的座位數目會大幅增加至600個，行車的時間縮短約一半，例如由北京到香港由原來的一日多縮短為半日，即是24小時31分縮短至12小時34分，上海到香港的將會由原來的19時34分縮短至11時14分。另外，這些都是夜發朝至的列車，即是夜晚出發早上到達北京，夜晚8點左右上車，明早8點9左右就到達香港西九龍站，西九龍站晚上6點半左右上車，明早7時前就會到達北京西站，大大節省坐車的時間，更加可以慳回一晚酒店的費用。第二，由原本直通車採用的兩地兩檢模式，而家提升到高鐵採用的一地兩檢模式。第三，擴大列車的覆蓋範圍，旅客可以從更多的內地沿線車站，例如河北、石家莊、浙江杭州等新的車站上車，直達到西九龍站。第四，新的高鐵列車班次會在最受歡迎、需求最大的週末時間開出。 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一宗極其嚴重的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兩名因證據不足以令法庭肯定有參與串謀而未被定罪的被告，律政司已經表明上訴意向。李家超說，裁決顯示法庭確定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發生和存在，同時確立幾項重要原則，包括顛覆國家政權罪行中的非法手段不限於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或刑事罪行手段。有立法會議員聯同酒店、餐飲和零售界就旅遊設施提出建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說，看到現時香港的旅遊信息分散，建議設立旅遊大數據平台或人工智能專員等，比酒店、零售或交通工具等可以將旅遊資訊放在平台上，再透過大數據進行分析，如果旅客希望設計綠色旅遊和文化之旅的行程，可以因應需要而度身訂造行程，作出分析和介紹。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說，政府推行的盛事活動大多集中在維港兩岸，區內食肆因人流增加而受益，但其他地區的商場和食肆生意就受影響。他希望能夠與區議會積極配合，在其他地區都搞活動。他認為大型發展商可以營運穿梭巴士，方便旅客到不同商場或者區域消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34点，升31点，成交金额422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07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92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6.4升4，演矿能源17.54跌7.6，中海油20.65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66.28升8仙。盈富基金18.67升5仙，美团112.1升3.1，中移动76.7升5毫，建设银行5.58跌咗4仙，工商银行4.44跌3仙，中国神华37.95跌1.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8，日元156.37，瑞士法郎0.896，加元1.364，人民币7.246，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091，欧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8749点，跌173点。港金报2192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45.9美元，卖出2346.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屯门公路啦，咁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嚟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榄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小榄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就畅通啦，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另外深水埗的海潭街由于有路陷，海潭街介乎钦州街至到桂林街一段的慢线就封闭的，咁而家车辆不能够由桂林街左转入去海潭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尚德村啦，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贺端阳 同屋企人过端午，有端午节三宝， 一起身食翻只果蒸粽， 红豆粽、咸肉粽、斋粽，乜粽都食啊！ 食住粽睇埋龙舟比赛就够晒叹啦！ 食饱饱，住一家大细出游翻个龙舟水， 咁全家上下就够晒丰收快活、平平安安啦！ 丰收快活人 陪你过端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曾经。少女的生命因为她出现一线曙光，二人重遇，当年的少女以理想和热诚回馈对方，照耀彼此的人生。陈伟霆、张若楠，国剧830照亮你，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0日。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家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一百分。Yeah! 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阳， 风骚快活人。 啊，继续啊，节目风骚快活人啦！啊，几位拍档，阿妈都知系列，今日题目 正啊， 请大家贡献。 好， 就系、是、你爱上一个人或者你暗恋一个人，系来自你自己内在系咪？即系、就是、你会中意啊边个边个系你嘅事系咪？ 嗯， 但系点可以令到啊边个边个？都中意你咧， 哇！ 咁就唔系暗恋咯， 系啊，就系、是、因为你唔想暗恋，你想即系同佢发展啊嘛。 但我想暗恋、啊， 咁嗱，呢个 我觉得暗恋系好正， 可以，你可以继续，你可以继续暗恋。 暖观， 不过今日 自己无限想象噶嘛，又唔 系咪因为你碍于你暗恋嘅人已经有另一半，所以你基于呢个道德考量，你唔可以令佢 有啲人中意暗恋嘅，有啲人想暗恋。不过而家如果放嚟就系话，如果你想将呢一个暗恋发展为两方面都有，你可以做 啲咩 咧？ 我觉得暗恋咧，其实仲有一样嘢嘅，就系、是、可以唔使惊失败。 嗯， 佢唔使知嘅， 系 我爱佢，系咪啊？咁我其实如果哇，我都好像， 但系冇结果嘅， 有结果 或者佢 我 自己 嘅结 果咯，系啊，无限想象， 我自己谂嘅啫嘛， 我唔中意，我唔中意。但系翻翻个 topic， 点样令佢明恋你？点样令佢发展？ 约佢咯。晒你约佢噶啦， 咁都系呢个都系最直接啦。即系除咗约佢之外咧，咁 喺佢面前掩掩 呢 个 文章都有好多嘅提议嘅。第一，耐唔耐叫佢帮你做一啲小小忙啦，即系小事情啦吓。 啊， 你可唔可以？而家系咪落 canteen 啊？帮我买啲嘢得唔得啊？或者你翻嚟嘅时候，你可唔可以顺便帮我买啲咩诸如此类啦？请 佢 帮一个小忙， 我唔会， 即系令大家嘅话题增多啦。 嗱，如果系我会喺 pantry 嗰度，即系。睺住佢入去，我入去，咦，冲咖啡啊， 冇错， 我又冲，因为呢个几香， 喂，饮啊，冲多杯俾你， 系啦， 喝一啖， 跟住再同佢。跟住再同 一啖嗰啲，你去另一間公司嗰度， 唔係佢係會比較激進啲， 係 唔可以等啊？你明唔明？ 乜嘢啊？ 係醋嗱，我覺得你講嘅啱嘅，其實最緊要嘅係投其所好，因為咧你去到 pantry 嘅話，你會留意嘅就係哦，原來佢中意飲咖啡，你就可以由咖啡度着手啦。 同埋咧，去到 pantry 咧，大家放鬆咗， 冇錯， 係啊， 係啦， 你去埋佢位咧。就哇傾公事， 係 pantry 就係傾是非。 但係我係唔會贊成頭先你所講嘅，就係話一嚟嘅時候嘅話咧，就係使佢幫你買嘢。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唔舒服嘅，係咪？唔得。 即係令到對方會 覺得對方 覺得 嘅就係係啦。 點幫我幫你買嘢？ 點解要幫你買嘢啊？ 其實買嘢都係我舉例啫，請佢幫小忙。 小忙 係啦，咁小忙嘅解釋有好多嘅。 因為嗱，應該咁講，如果從女仔嘅角度出發。之後男仔被人委託一個小忙，而嗰個小忙喺佢能力範圍之內又完成到咧，咁嗰個男仔又會覺得哇，我又幫咗個女仔做嘢，咁你就你好叻啊，幫我做完，咁個男仔會有滿足感嘅。 係咪試過有人同你咁噶？ 除非老咪， 係 我見到佢水機換水，我話即刻。 我成日幫你例如換水㗎， 換水我覺得實加分嘅。 有冇加分啊？李麗蕊， 因為你有做嗰啲嘢嘅啫，你做咩都加分㗎啦。 你唔做再加。 係啊，你有啲嘢唔做係加分㗎，但係有啲嘢做咗嘅話都加分嘅。但係其實你對任何人嘅話都加分嘅，我覺得呢一啲嘢，因為你仲要覺得嘅就係呢樣嘢唔係就係為我啊，係為 大 眾啊。 嗱，重要 呢樣嘢先至加分啊。 個情景係著住套西裝。然後個男士除咗件西裝 外套， 哇！捲呢個出衫 ，in case 個男仔係有腹肌同埋胸肌， 唔需要呢啲嘢，但係我覺得係啊，出衫係好男人。 扎一個馬， 哇！ 係啊， 我覺得好正， 係 啊。但我聽 整完之後，個女仔話：誒，飲杯水啊！ 哇！辛苦你啦， 係啊 ，OK 啊，呢個唔係呢個情節 OK 啊？ 咩啦？ 加分啊！ 即刻咩啊？ 接吻， 即刻係聽住喝一杯咖啡。我想講，我聽過一個講法咧。就係咩呢？嗱，大家幻想一下，你日頭嘅時候呢，就同佢打開一個話匣子，譬如 let's say 下，你中唔中意貓㗎？啊，我都中意貓，我都中意呢個金絲貓咁先算啦。 咁之後咧，可能去到夜晚， 係先發覺大家講咗兩樣嘢， 金絲貓先唔係安咩？原來唔係講乜 嘢？嗰時候先知道大家講 喺尖東見到佢，哇！你就嗰只金絲 貓，唔係去到夜晚，譬如可能夜啲啲嘅時間啦， 仲夜 咁就 send message， 就可能 send 翻一啲可能同 金絲貓嘅 傾過啲話題嘅相啊，一啲 link 啊，咁就。你即係你揾佢又冇咁突兀，因為我哋今日傾過嗰個話題啊嘛。 即 係 你話今即係個 follow up 嘅下集、上集傾完，下集再一 即係朝頭早或晏晝咧，去特登為咗今晚可以 WhatsApp 佢嘅時候咧，有個係啦。 有 個 話題， 有個話題。 但如果嗰個話題係貓， 冇所謂嘅例子啫嘛。 其實任何話題對你有意思啦， 係啦， 係 啦。咁都係知道佢對你有冇意思，因為如果佢夜晚凌晨都覆你啊，咁咪就得咯。 凌 晨 啊， 瞓咗。 如果唔係試過， 我 試過 咁多愛。 我試過咧係有啲 女性嘅朋友， 有啲異性朋友係特登凌晨先會 send message 俾你， 特登凌晨 send。咁佢 send 啲咩 message？ 講啲咩 ？Drunk text。 嗰啲講啲咩？ 唔係喎 ，drunk text。 唔係佢唔 係。Is it drunk text？ 佢唔係喎，應該。 咁佢 send 啲咩？通常講啲咩？瞓咗未啊？ 即係可能譬如討論翻今日我哋譬如我嗰陣時係上 acting course 嘅，又係我講哎呀嗰個 exercise 點。 如果佢揀午夜，一定係同你有啲咩？ 其實我覺得係會有啲 係啊。午夜一定係啦。 喂嗱嗱，其實呢篇文章咧，佢針對女仔嘅，可能因為覺得女仔唔係咁 主動， 即係容易主動啊，或者係 可以矜持啊嘛。 咩世紀啦？而家 可能啫，可能啫。好啦，下一個就係對佢講嘅説話特別有反應，佢講一啲小笑話，你都哈哈哈好開心咁笑，即係令到 即係你嘅意思話女仔要咁樣係嘛？即係令到 篇文章係咁。 唔係啊，我意思係話即係女仔需要咁樣。總之佢講咩你都傻笑，咁樣就 OK 啦，係咪？ 即係多啲 你有㗎， 對佢説話多啲。有反應， 你 梗 係講乜嘢唔講嘢都笑㗎。 我哋講嘅嘢 好合造啦。 你今次講咗個兩個字，係 啦，你飛到呢一， 我講出嚟會有啲尷尬係咪？你講出嚟就會覺得我哋係有啲事實嘅根據。我哋講啲好有營養嘅，我哋講緊睇咩書啊？係 啊， 唔知 你都攞咗啦，會唔會？ 翻嚟， 多謝你老友，還我一個公道啫，又處理嘅真係。 有冇同唔同意呢個？多啲同佢講嘅説話有反應， 係，即係喺男仔角度會覺得，哇！原來我講嘢咁有深度，係咁幽默嘅咩？但其實心諗配合你咋？ 唔係，我覺得運用喺你身上嘅話非常之好，因為真係講埋啲嘢係嘛，講埋啲嘢咁無聊，但係就總之佢就有一個女仔，總之佢你講乜嘢佢都笑嘅，咁你都知咩事？ 咁你就好留意佢，開始留意佢啦。 會唔會啊？都會係咪？ 會留意咗個 attention 會多咗俾 係 即 係係咯。 另外一個就係靜雞雞進入情人裝系列，你留意佢著啲咩衫，譬如中意格仔衫、T 恤或者咩，專登你就著翻類似嘅。咁哎呀，你乜 你 今日 戴大帽啦？ 係佢跟我，你搞清 楚。我覺得呢啲唔好夾硬嚟。有時你唔係 即係慢慢啊，即係唔係叫你專登日日 未必係咁樣，但係其實我諗係相信嘅就係你希望可以接近佢嘅 style。咁就係希望嘅就係話會唔會咁樣就會中佢中意嘅嗰種 style？ 即係譬如可能佢係文青嘅，咁你咪著翻啲文青啲嘅衫咯。佢可能會比較 wild 啲嘅，好 colourful 嘅，咁你咪會即係其實都係投其所好咯。 係， 但其實我對於投其所好有保留啊，因為點解咧？我當你追求緊嘅時候，你可以投其所好。其實有少少好似叫做改變咗自己本身嘅 迎合佢 嘅本性啦，你去迎合佢，你去配合佢。但我到你追到啦，你同佢一齊啦，發展落去，你總唔可以廿四小時你都可以 追到之後就唔使啦， 但 係 你唔使 嘅話， 咁人哋會覺得 你對翻你自己嘅時候，覺得你變咗啦， 係呢次唔係咁㗎，你對我就唔係咁㗎， 即係佢改變都只係一啲衣服上外表啫，又冇乜所謂。 我覺得都要 唔係性格方面啊， 揾個 balance 都要保。保持翻自己咯，點解你會好即係站喺女仔角度會好難受？ 你番説話真係非常之鬼唔知阿媽女人。 喂，我哋呢個 topic 就鬼唔知阿媽女人㗎啦， 完全發揮到淋漓盡。 唔該大家記住一句説話好緊要嘅，係每一分鐘過去就有60秒過去。記得一日要飲8杯水，朝頭早唔好食橙。講完啦，今日 交俾你繼續主持。 喂，鬼唔知阿媽女人系列嘅話，其實佢可以寫本書。 其實可能大賣。策劃師馬小強。 一於咁話，由咁開始。好。 你笨过一个我，每次你恋爱你便会紧张过我， 人在爱里也许笨又傻，无法吃也会不饿，人在爱里却说服自然是更宝藏，好少知知不知你笨过一个我，每次你失恋你便喝酒多过我， 沉默血汗也许像大傻，你买最细处丑恶，不知你笨过一个我，每次你恋爱你便笑得多过我， 人在爱里最欢乐，做人还是我对镜功课，人在爱里笑得若是傻乃扑飞我，好少知知不知你笨过一个我，每次你恋爱你便怕丑多过我， 其实这叫有风度，但人无谓似太过激我，如若我太过表露热情你笨魔，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孝顺不对吗？从小到大，我哋被教育成要孝顺父母呢一样嘢，大家都知噶啦。但即使系咁，现实生活之中，亦都有啲老人家嘅晚年过得比较差嘅，得唔到儿女嘅孝顺，点解呢？系咪因为冇钱？定系因为太多钱，所以佢哋争住嗰啲钱而唔孝顺？文章所讲三个原因，点解佢哋会唔孝顺？第一，爸爸妈妈有冇给予儿女温暖同埋关爱？虽然话儿女系要锡嘅，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呢个世界上都有啲父母生小朋友，并非出自自己嘅意愿，对孩子冇耐心、冇爱心，有阵时仲会肆意虐待佢哋、抛弃佢哋。爱是互相的，只有真心爱他们才会得到他们真心爱回来。第二，爸爸妈妈是不是有良好的德行和修养呢？ 石仔女不是只是给他们这个物质上的享受，都要教他们人的德行与修养。如果你根本没有教他们处世智慧，你自己有没有良好的德行，为人处世只知道倚老卖老，蛮横无理的话，那他们又怎会孝顺你呢？第三，有没有以身作则，你自己都孝顺长辈呢？如果父母心存孝道，善待长辈，咁儿女细个嘅时候睇得多，就会知道懂得感恩、孝顺父母噶啦。如果爸爸妈妈自己都目无尊长、苛刻地对待长辈，咁仔女又点会识得要孝顺父母呢？想要仔女成为咩人，首先爸爸妈妈自己就要做一个咩嘅行为。最后一个就是爸爸妈妈有冇对所有仔女都系一视同仁呢？有阵时有啲嘅父母特别钟爱其中一个，于是呢所有最好的资源和爱心和关怀都俾晒佢。咁你话啦，其他嘅小朋友睇到之后，将来又会点呢？世界上好多嘅事情其实系有一个答案，问题系我哋有冇好地睇下呢个事情嘅源头，来自咩原因，应该点样去解决？孝顺系咪一定？ 为什么新世间上此间许多爱如常？为什么争斗不绝，欢欣不永享？问为何人全隔膜，颜面无真相？问那天可找得到理想中的乌托邦？为什么双鬓斑白，光彩消失面容上？为什么此发将怪模样？问为何年年春季无数烂春败？问那天可再一见我当初的旧模 老细揾我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那个 阮仲阳咯。 哦，那个咧识讲客家话，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哦、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好开心啊！喂喂，表哥表哥表哥， 点解咁好啊？ 系啊， 佢哋好兴奋啊，好开心啊！ 系啊，因为我哋有 咩喜庆啊？ 妹妹喺度 ，Hello！ 系啊， 系啊，好欢迎大家， 同埋识咗新朋友啊，都唔晒啊！ 但系我沿途嚟嘅时咧，都有个开心经历，好似大家咁开心一样喎， 好开心啊！ 就系的士司机咧上车嘅时候咧， 听紧我哋， 佢系听紧94.8，咦，风骚快活人喎， 系系 系，好有 case 啊！ 咁你有冇同佢讲，你就系翻嚟做呢个节目？ 佢又问我啊，你系咪翻嚟做节目？我话系啊，跟住你咪表哥啊，我话 系啊，听到你把声啊， 叫我表哥啊，好开心啊！ 你就系同嗰啲众人，众人表弟讲嘢啊！ 咁即系证明佢成日听啦。如果第一今日第一次唔觉意扭去。佢唔會知道你係表哥係咪？即係佢個個禮拜都要聽先會知道聽開。 知呢個時候，依啲上去做節目咪表哥啊？我話係啊，跟住話我好中意聽呢個節目㗎。點解咧？佢話我年紀翻咁上下咧，呢、這個節目咧覺得分享嘅嘢咧好啱佢聽。係 啊，其實好多嘢其實唔係咩年紀，唔關年紀事， 唔關年紀事。 人生好多嘢係咪？ 點解嘅表哥？ 呢個電台節目好有豐富咯，好有 substance 咯。有資歷嘅人咧要感受到背後嘅心意，無論年紀大後生。都啱聽嘅， 其實我啲冇資歷嘅人都感受到背後嘅心意㗎。 講完未啊，表哥？ 唔係啊，唔好擔心， 撐咗咁耐喎， 係啊， 都辛苦 啊。除此之外嘅話，仲有好多個就唔同口音嘅。 唔同口音 有九龙口音啦， 有客家口音啦， 拉开个话题。 好啦，阿表哥，佢哋继续讲就系好远嘅啦。你不如讲我哋今日讲啲咩？ 好啊，今日讲嘅话题咧都最近同我嘅生活关都有息息相关嘅。 又去旅行啊？ 又打麻雀？ 你唔知啊？ 戒咗好耐啦。 佢哋而家开始唔尊重你 嘅，佢开始孤立我啦。 孤立 啊！我睇下佢孤立我成日咧。 我听过一个叫黑羊效应啊，因为群组入面能力最高。我哋就會孤立佢噶啦。 多謝你全部。 當你走咗之後咧，我哋就會若無其事，咩都冇發生過。 好好啊！將我哋平時日常生活嘅嘢即刻講曬出嚟， 係啊。好正經嘅咁啊！最近發生嘅經歷咧，就係咧，我個朋友咧，媽媽入去醫院喎，咁啊做手術，咁咧我都覺得好感動咧，就係佢有四個仔女啦，有一個咧喺外國住，咁啊知道媽媽年紀大咧，患咗病痛咧，特登放低工作飛過嚟探佢啦。咁啊過程之中咧，每日收到群組啊嘛，咁啊喺群組入邊，我發覺啊。都幾感動喎！就係咧，佢哋啲 coordination 咧，簡直一流。譬如一知道媽媽邊咧，邊日幾多號，邊個負責送去醫院，邊個負責上晝陪媽媽，下晝陪媽媽 coordinate 曬。邊個負責買外賣，跟住邊個負責俾醫院費，邊個負責夜晚黑請個工人 分配曬， 分配曬， 好快脆啊，好有效率。係啊，執行力、行動力、聯絡方面，我發覺哇，原來一家人齊心咧，又真係唔同喎。 齊心做一件事， 人多而辦事喎。咁啊，因為一句説話咧，就係 illness 點樣算咧？ I-L-L-E-S-S 咁啊 I-L-L-E-S-S 咁个 I 字咧，唔用个 I， 用个 V 字，咁会变咩字咧？ Wellness 系啊，咁啊英文说话咧就系，当你患病嘅时候咧，有个 I 转做 V， 一齐去面对咧 ，illness 都变做 wellness， 好嘢， 好啊，所以我哋要齐心一致咧，就是、人多而办事。咁但系有时生活当中人多系咪真系易办事？ 人都会手脚乱噶噃， 例如咧啲咩人都手脚乱啊， 或者有啲人见人做自己又唔做啊，会唔会系咁咧？ 咁调翻转，你不如讲下你讲。呢樣嘢之前，你講下人多易辦事咩例子咧？ 人多易辦事嘢咯，啲勞力上嘅工作咯。 同埋有時你做一啲嘢咧，你真係噶可能有時你可能一成班人一齊企埋一齊，跟住佢就係攞一樣嘢拎住傳俾個隔離嗰個，傳俾個隔離嗰個，即係搬嘢啦。 嗰啲 係咪嗰啲啊？贈災一呼百應啊，一齊齊心啊，係啦。譬如我發覺，咦，我見到。朋友的媽媽病了，四兄弟姐妹齊心真的好，我心想幸好我的七兄弟姐妹，我發覺原來我爸爸媽媽病了的時候，七個輪著來分擔工作又真的易辦事， 是啊，但是你起碼一個星期之後才到你 是啊，但是反過來你覺得小朋友一個起兩個子，那到時爸爸媽媽病了， 是啊， 如果獨生女的話只有一對父母， 所以就一個照顧兩個， 是啊，辛苦了，人多兄弟 弟姊妹多咧，如果大家齐心咧，主要、哦。一个结咗婚咧，一开七变我变十四个，跟住生埋仔女个咧，成班人帮手，咁啊发觉又好唔同啦，个温暖。 但系你讲我呢一个情况嘅话，真系实在太过理想。 冇错啦， 最少 有啲情况， 多数都唔系咁。 通常系点咧？阿妈。你都有份嘅、哦，你探佢啦，唔好我啦， 即系只会推嚟推去， 推嚟推去啦， 呢啲先真系真实、哦嗯、 所以我哋今日嘅读者嘅经验咧，有好似类似咁样，我嚟听下读者嘅来信啦。 Dr. Matthew， 咁多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叫做 Douglas 啊，不过啲同事好衰嘅，成日都帮我改翻名，有啲又叫我做 Douglas 啊，不过大部分咧叫我做底德林，因为我好多时做嘢咧都好主动，唔怕蚀底嘅。虽然我份人抵得谂啊，但我开始嘅时候咧，都会有啲唔开心啊。而家我公司个 team 咧有八个同事，但系每次老板咧叫人做嘢，永远净系得嗰一两个同事做嘅。我就系其中嗰一个会主动出声做嘢嗰个咯。起初嘅时候，其实我都冇所谓噶，但系日子耐咗，我发觉其实都好唔公平啊。点解其他人唔使做、啊？我发觉生活其他方面都系咁嘅。读书有阵做 project， 总系会遇到一啲唔肯帮手做嘢嘅同学。我电话入面有个社交群组啊，入面都系啲识咗十几廿年嘅好朋友，但系好多时候都系我做主动分享一啲嘢或者约大家食饭，其他人都冇乜点样主动做嘢。咁多位主持人啊，你哋有冇试过一啲类似嘅经历啊？我觉得点解越多人嘅时候，其他人仲反而冇咁积极参与一齐做嘢嘅？ 表弟表妹有冇类似遇到咁嘅问题咧？听众咧就分享两样嘢，第一个咧就系一齐做嘢，点解永远都系自己蚀底噶？其他人主动帮手啦，咪约啲 free riders 啦。第二个问题就 系 问，点解人数越多咧，反而啲人咧系冇咁积极，少啲人咧就反而好啲嘅咧？我哋系探讨下呢两个情况咯。 有啊有啊。 咁咪不如先讲 free riders 啦，中文咪叫自由骑士。你生活当中由读书又好，出嚟做嘢，有冇遇过 free riders 咧？ 自由骑士即系边一种啊？做嘢定系唔做嘢嗰种啊？ 做嘢 做嘢嗰种。 坐享其 成。我想最容易有时在大学里面有那些叫 group project。而 group project 通常就由四至五个台组成啦咁样。咁但是因为 group project 其实计分大家都咁即 係 好 分数 得一个分数啫，譬如全部人都系 A 或者全部都系 B 咁样。於是有个同学可能就会比较懒懒闲啲，觉得尤其是如果当佢有啲成员好积极呢，佢就会觉得哇佢哋好搏命得啦，即係应该都唔会太差啦咁样。咁囉，所以有时听到有啲同学仔都会有啲嘅叫都唔中意咯 ，group project 點解好似行下佢會唔做咁，或者做啲好 hea 咁樣？ 係啊， 佢 hea 咧，你又幫佢執，因為你個分數一齊俾噶嘛。佢、 啊、 覺得你再緊張啲咧，佢更加唔緊張，即係咁咯。 咁我想問啦，其實如果你咁講法咧，有冇同人數有關嘅？譬如可能講緊就係四至六個人數嘅話咧，好可能冇咁多。但如果講緊嘅就可能十幾個裡面嘅話咧，嗰個情況就會 好 好 明顯啦， 染染養養啊， 係啊， 即係濫竽充數嘅情況更加容易出現。 係 啊， 啊，會㗎，人數越多啊，更加呢個狀況會出現啦。通常叫咩咧？就係傾project 嘅时候咧，唔出声嘅咧就啊，我好同意你讲嘅嘢， 系啊， 即系佢当自己做咗 ，OK 啊，乜都 OK 啊， 冇错，佢出现咗已经系做咗， 系啦，即系个声音已经做咗啦。 其实就算佢只系讲 OK 都唔紧要，但起码分俾佢嘅嘢，如果佢真系有做，定系分俾佢嘅嘢，佢系求其做，哦唔好啊，唔好，不如你帮我改啊，咁样，即 系 最惊， 我最憎系呢啲人啊， 最惊系咁， 系啊， 求其 做 都仲好啊，试过如果成班就系咧，系唔做， 咁 佢 点解 释唔出现？唔解釋，咁又預咗就係、是，哦，最尾我都係同你 share 個分數啫嘛。咁、哦、有啲人就，哎，我費事俾你累我啊，我就做曬佢咯。咁出嚟效果好啊，但係變咗就係佢未變得。咩都唔使做，可以坐享其成。 咁、其實你可以同 tutor 講嘅。 係啦，最尾就真係你要選擇要，你覺得真係唔公道咧，同翻老師啊 tutor 講翻。 我哋嗰時讀書有個咁嘅措施，我覺得幾好，就係、是、雖然係 good project 啦，但係咧交完功課嗰一日咧，老師會俾一張評分紙你嘅、 嗯， 就去評其他同學係你唔會俾其他同學仔知道嘅，咁、譬如我啊評下李麗蕊啊，評下咪咪啊，評下馬老師啊，咁、大家呢份功課入面嘅參與度，或者你覺得佢值唔值？ 即係互相去 evaluate 係啦。 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如果老師係想真係好清楚知道個 credit 咧，係應該譬如馬老師負責呢 part， 你自己 present。 你負責呢一 part 就你 present。咁於是如果佢嗰 part 好 hea 咧，咁佢自己出去講咯，咁就會清楚啲咯。 所以啲人話點樣處理 free rider 咧，就係 take 會議記錄咯，每人負責啲咩嘢咯，有曬啲 black and white 嘅話咧，咁咪變得你唔負責嘅話咧，你睇翻會議記錄，你應承過做啲咩嘅，做唔到話話翻俾老師聽咯。嗯、 但係我想問咧，點解會有 free rider 呢一種心理嘅？即係其實如果見到人哋咁樣大家不停傾啊，不停做啊，咁樣點解有啲人會即係？会撇咧，即系其实佢咩心理咧？其实 就系谂住即系你付出咗，而系大家都唔觉我自己付出咗嘅话咧，咁大家又得到同一个结果，于是咪坐享其成 ，take advantage of 人哋咯。但系如果做一个 project 得一个人做嘅时候，咁你估佢会唔会叫埋双手啊？ 唔会 咯，因为个责任喺自己度噶嘛。而呢个责任咧系曝光嘅，有、一大班人嘅时候咧，佢嘅责任咧好似慢慢 隐藏咗， 隐藏咗啦。我唔付出，大家又可以分享个结果，咁啊 ，why not 又做少啲，又得到最好嘅效果咧？ 又会唔会有另外一种嘅心理产生？仲有一個就係喺一個群組裡面，大家係有一個 competition 嘅。咁、如果係嘅話，佢就會覺得就係、橫掂我都係最差嗰個噶啦。咁不如我就我本撇啦。即係其實佢未必係代表佢一嚟嘅時候就已經覺得係唔想做嘅。即係我好想知道嘅就係點解會有啲咁嘅人咧？但係真係嘅，一定有嘅喎。 同埋定因為佢唔想明知自己衰，我唔想拖累大家咧。係 啦，即係會唔會有？ 即係佢原來有苦衷㗎。係 啦，佢唔係想嘅。 有故事的人啊，表弟，你講下你嘅苦衷係乜嘢？ 我真係唔會覺得每一個人嘅話係好專登去做衰自己嘅。佢總會有一啲原因嘅。咁我哋想去發掘多少少啊？呢一 其實好簡單啫嘛。我直接諗到就係。你当你 free ride 嘅时候，你唔需要投放嘅时间，唔需要投放嘅精力、心机，嗰、那个 pleasure 啊，叫做呢一种 pleasure 已经 reinforce 咗呢个行为啦，即系已经加强咗佢唔做咯。因为我唔做，我就唔需要花咁多心机、时间、金钱，咁我得到嗰种嘅满足感或者愉快感， 系咪？ 系啊，即系懒惰带俾佢嘅快乐，大过佢喺呢个 group 入边嘅 performance 得到大家嘅赞赏。 唔系啊，杨洋，我意思啊。即係我哋又係呢四個做啦，但我明知我自己能力最差嘅，我唔想拖累你三位啊。 係咁，所以就係睇每個人嘅性格咯，又 係啦。你我就係呢啲性格 咯， 唔望住我咯。 唔係你唔係，我即係呢度最差嗰個，最冇經驗嗰個嚟。 我覺得唔係喎，你開頭係一個 free rider， 但係你而家唔係喎。你我見住你有進步嘅喎，係啊。初頭嘅時候我哋唔係我講真嘅，係咪啊？因為你一定係我覺得係三至到四個人或以上嘅呢一個，我就有一個小嘅團體，一個小嘅社會啦，裡面嘅話，我諗每一個人都有佢哋自己嘅角色嘅，有啲一定係領頭羊嚟嘅，係咪啊？即係會比較就係有 leadership 嘅，係啦，佢一定會係會希望嗰啲嘢會做得好啲，或者有好多嘢嘅諗法，或者係點，但係會總有啲係要跟嘅，但係亦都有一啲嘅就會墮後嘅，但係我都係墮後嘅話，有時我個觀察啦，就好似阿小強嚟講嘅話，佢唔係冇能力嘅，只不過唔知喺嗰陣時候嘅話咧， 可能 又或者就係佢未捉到自己喺呢一個嘅 群體入面 嘅位置，佢未發揮到。佢自己最好嘅嘢，系啊，咁所以嘅就係佢喺嗰陣時候，我會覺得佢真係一個 free rider 咯，好猛佢噶。 咁你又解釋住話，原來 free rider 你有唔同嘅種類，有一種咧就係真係純粹懶嘅啫，唔肯付出； 有啲地方就自己嘅位， 冇到自己定位，我唔知喺邊個團體邊咧發揮啲咩嘢啊。嗰個階段就係我純粹觀察住先咯。當揾到自己可以發揮嘅地方時咧，我發揮就 用盡， 我就唔係作為 free rider。 係啊， 甚至乎我覺得嘅就係做 leader 嗰個人，佢都要有眼光。係啦，佢要知道嘅就係邊一個人，佢喺啲咩嘅地方，佢能夠發光。發熱，你就俾佢去將嗰樣嘢放大。Instead of 嘅就係你要俾佢做一啲嘅，就係佢覺得佢自己唔擅長嘅嘢，佢就會越嚟越唔做啦。即係我覺得係還一個 free rider 一個公道。 係啊， 同埋我覺得咧，一個群體裏邊每一個人總有自己嘅強項， 佢叻嘅地方 係啊。所以如果每一個強項都擺咗落去咧，呢個群體就會好強，因為每一個人最叻嘅都擺咗落去。 冇錯啦，所以大學咧啲 present 咧，通常咧啲同學仔有啲係表達能力高啲嘅，唔出嚟 present 啦，有啲文字咧。 就佢 寫啦， 有啲人抄資料叻啲嘅做 research 咯 ，research 多啲啦。每個同學你將你最叻嘅咧一齊加埋咧，就係個 synergy effect。呢個 synergy effect 咧就係 one plus one is greater than two， 一加一大過二。咁我哋不如聽一首歌，一齊鼓勵大家乘風破浪，一加一大過二啦。 好。 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条条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 好有歷史喺呢個歌曲嚇，我喚起好多嘅回憶啦嚇。 你都喚起我下個禮拜一係咪端午節啊？爬龍舟嘅感覺。 你爬獨木舟啊？ 我冇爬過啊。 爬龍舟啊！ 爬龍舟啊！係啊， 兩樣都得啫， 差唔多係啊。 你爬嗰陣係木獨舟。 木獨舟。 咁啊，頭先你阿表弟講話爬龍舟都有技巧嘅 喎。梗係要啦， 係啊係啊。 我咧啱啱係啊，早輪就去咗東莞，咁啊參觀佢喺個龍舟，咁佢就解釋翻俾我哋聽，佢話嗰個鼓最前嘅，佢話其實好重要嘅，坐喺度一下嘣嘣嘣，咁大家就聽住左右咁樣，而後邊定中間仲有一個掌舵嘅人，係啊，即 係 係啦，唔係睇佢有冇偏差，又掟翻雲嘅，呢個我覺得係真係。好， 其實 團體 同埋每一個撐都好重要，因為會kick獎嘅，即係我即係啱啱有朋友撐，前後會kick獎嘅，係啊，或者會即係你個力度跟唔上咧，就 遲咗或者快咗， 係啊，就會影響嘅。 係啊，同埋我想講咧，撐開嗰個位置咧，就你係要嗰個位置，即係你左同右咧，你係喺左邊就左邊，你喺右邊就右邊，你好難 swap 嘅，所以咧你會成日都練到一邊係會大啲，因為我幾年前我都撐過，我撐過一次， 咁你邊邊大啲啊？ 我。其實我都唔識講，你摸下。 所以咁 點解你撐一次就冇啊？ 係啊，點解你唔撐？ 因為都辛苦啊， 辛苦啊，係好辛苦㗎。係 咯，成日都唔得閒。 好似攞季軍嘅上次我哋。係 咩？ 得四隊參加。 哇，都好啊！ 三隊， 攞季軍 面。 嗱，我哋係同一個團隊，大家又唔使乜對我嘅，大家咪話黑羊效應出現咧。 真係當你係一個團隊，我哋先至 bully 你。 你都幾好意思喎，李麗柔， 咁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啦，就係你有冇試過拔河？ 有。 你有冇留意咧？啊，如果你拔河咧，譬如每隊都係得三個人，每個人拉嘅力度同每一隊有十個人，你估有冇分別咧？ 呢個係個力學嘅問題。 個人咪大力啲咯，有十個人嘅力量喎。 我覺得冇分別。 嗱， 最緊要合群，我覺得。 你以為啊十個人咪力度大啲咯？但係結果發現咧，啲研究發現咧就係原來人數越多咧，每個人付出嘅力度咧 仲 少咗㗎。 因為你係唔需要咁大力㗎嘛。係 啊，個個都以為 唔係點解唔需要咁大力？對方都係十個人喎。 上面唔係你三個人對十個人， 三個人對 三 個人同埋十個人對十個人， 係啊， 個力量 三個對三個，十個對十個， 佢依賴性大咗 咧。係啊，因為覺得大家都人多啦嘛，咁於是覺得啊都可以唔使咁。咁盡力啦， 我唔會喎、 啊，係唔會，但係發覺啲數據就係咁啦。不如我哋依家翻嚟探討下點解會咁啦。 好，先咧11點半新聞報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近日拘捕多人涉及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警方指被捕人利用某个敏感日子，持续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强调，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风险会突如其来，不要好了伤口忘记痛楚。又話要警惕香港仍然有力量嘗試破壞香港的穩定和國家安全，要小心有人騎劫議題借題發揮去搞事。被問到六四是否成為禁語，如果談論是否違法，如果今晚有市民到維園一帶點蠟燭等，會否被警方制止？李家超強調，針對個別日子，政府立場清晰，任何公眾活動都必須守法，所有活動都受相關法例的規管。 行政長官李家超回應有關港大校委會委任副校長的風波時說，他從傳媒得悉有關事件，已經責成教育局跟進了解並向他匯報。李家超又說，港大屬於香港一所成功的大學，他和香港市民都期望學校有良好管治。另外，李家超回應網約車問題時說，當局差不多完成相關研究，包括市民對點對點車輛的需求，以及不同司法管轄區對網約車的監管。他說明白市民有很大關注，政府會在大約七月中到立法會匯報，聽取議員意見。他重申任何交通工具都必須守法，如果涉及任何違法行為，執法部門會按照相關資料和實際情況執法。日本成田机场朝早一架货机起飞后引擎起火，需要紧急折返。国土交通省话，当地朝早十点几，货机通报引擎起火，紧急折返降落。当地传媒报道话，货机是波音777型号，原定飞往美国洛杉矶。有目击者睇到右边引擎发出爆炸声，并着火。受事件影響，成田機場一條跑道一度關閉，目前已經重新開放，恢復正常升降。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局部地區雨勢有時較大，有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仍然有驟雨。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59点，升56点，成交金额6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7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17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7.6，升2.6；恒生中国企业66.38，升1.8；盈富基金18.68，升6仙；演矿能源17.64，跌咗1.6。中海油20.8跌咗2.5，美团113.3升4.3，中移动76.4升2毫，建设银行5.6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3.71六跌1.8，工商银行4.44跌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8，日元156.37，瑞士法郎0.896，加元1.364，人民币7.246，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38,787点，跌135点。港金报21,87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44.1美元，卖出2,344.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嘅慢线系有坏车噶，龙尾喺星河名居。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除咗红隧九龙入口系入口嘅车多少少之外，其他都系大致畅顺。然后提翻你啦，新娘潭路有斜坡维修工程，新娘潭路近降下坳烧烤场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尖沙咀嘅嘉兰围有路陷。嘉兰围近嘉年威路道唯一的行车线封闭，另外深水埗的海坛街仍然是路陷的，海坛街介乎钦州街和桂林街之间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现时车辆不可以由桂林街左转入去海坛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观塘绕道黎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一家大细贺端阳。 过端午我最喜欢就是由买粽开始的。 有什么好得过跟家人一起试很多不同的粽一起来品评呢？ 端午节总有你在旁， 他他他陪你过端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正义刑警火拼黑恶势力，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对决， 由黄景春饰演的主角文禄阳，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袁华，亲和力十足，同拍档武健曾经互相猜疑，最终因为对正义有同样的坚持而选择共同抗敌。 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我是汤盈盈，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喂，意思我有冇事啊？ 好小事啫，嗱嗱嗱，呢碗药饮咗佢啦。 哇，咩嚟噶？ 好嘢嚟噶，里边有凉鸡、章鱼一条、马小强一只、美丽锐三钱、软重羊毛一汁，五碗水煲三个钟，每个星期饮五日，有病医病，冇病啊补身。饮啦饮啦饮啦。咁饮完之后啦，而家觉得点啊？ 正啊，风骚又快活，精神爽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第二部分 又翻嚟啦，头先讲到北河事件，点解越人多咧，反而系付出嘅努力咧冇咁大嘅咧？ 因为佢觉得佢匿埋。 可以匿埋啦， 三個人咧就冇得匿， 我唔俾力都冇人發現。 冇錯啦，咁啊社會心理學點樣解釋呢個？ 對唔住，表哥，咁我下面一路延伸落去，咁20-30更加冇力咯，即係如果再多啲人咪更加冇力啦， 更加多人冇力，不過總有人會付出多啲嘅。 唔係全部都 free ride 係嘛？ 係啦，唔係個個都係咁嘅。不如講下社會心理學點樣解釋呢個人類嘅現象咧？ 好啊，嗱，心理學嘅有個理論咧叫做責任分散啊，叫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啊。佢即係講咧，如果大家做一件事咧，如果係单独个体，即系一个人去单独完成呢一个 task 呢个任务咧，因为即系走唔甩啦，个责任感就相对会强啲咧，从而会做出一个比较正面啲嘅反应嘅。即系用头先拔河嘅例子，如果一个人对一个，因为就系得一个人负责嘅啫嘛，咁所以佢就会出尽佢九牛二虎之力咧，都会吓将个河咧拉去自己嗰边嘅。咁但系系咪拉拔河啊嘛，拔去自己嗰边嘅。咁但系啦，如果咧都系同用翻拔河呢个例子，但系如果系一个群体去完成，譬如头先讲系10个对10个咧，大家会因为咧有其他嘅人喺度咧，而个责任感咧就会相对分薄咗，就会弱咗啦。咁就会觉得啊，就算我出少啲力都冇人发现噶啦。咁所以咧面对困难啊，或者个遇到责任上面咧，通常都会退缩嘅。咁所以就会出现头先嗰个讲法，就系话人越多，佢出嘅力就會越少啦。 咁啊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咧，原來咧都有唔同嘅情況嘅呈現嘅。咁其中一個咧，可能大家都聽過啦，就叫 bystander effect， 就係旁觀者效應。通常咩情況出咧？就係當人有需要幫忙嘅時候咧，原來周圍身邊人數越多咧，我哋願意付出幫忙咧，機會又細啲喎。係你成少啲咧就會。咁你生活當中有冇試過咁嘅例子啊？人多啲咧。你又會發覺，你諗住其他人會出手啦，於是你就唔幫手咯。 我諗一個例子，即刻諗到就係咧，譬如有時搭地鐵咧，讓座啊， 係 咪啊？即係譬如兩邊都坐曬人，咁譬如可能有個阿婆啊或者大肚婆行過，可能大家都會覺得。我唔起身住，睇下對面嗰個人起唔起身先，即係可能都會有呢個心態咯。 會啊，諗住其他人出手啦。 我唔會， 因為你唔搭地鐵嘅。 唔係，因為我係被讓嗰個。 你大肚咩？你嚟又 係唔關你事。 係啊， 小氣。 咁你知唔知1964年發生過真係真人真事？就係咧， 64年 係你出咗世嗰陣時10歲到啦。 你出咗世啦，你嚟。 我出咗世，我出咗世。 未啊！咁當時發生咩咧？就喺紐約街頭咧，有一個女士叫 Kitty， 佢夜晚行街嘅時候咧，俾男人 刺殺咗三次，係三次唔係一次喎。期間有38個目擊者係冇報警，冇出手，亦都冇報警。最尾 Kitty 喺街度死咗， 真事嚟 㗎，係真事嚟㗎。不過咧， 點解會刺殺三次嘅？ 我都唔明白點解，我係同一個人你插三刀，定係話刺殺三次？ 我覺得應該係同一個人，唔俾人係咯， 係啦， 係咯， 咁話有38個人係 見 到， 喺屋企著咗燈，冇人報警，冇人出嚟去幫佢。 奇怪。 咁嗱，呢件事件咧，好引起好恐，即係好大嘅震撼啦，社會事件。佢個頭條咩咧？就係38人目擊謀殺發生，卻冇人報警。皇后街女性被殺事件，反映冷漠無情。震驚警戒，就係報紙嘅頭條啦。嚇，點解會咁嘅咧？不過咧，後屘咧有啲人追索翻，做翻啲研究，發現其實唔係嘅。原來中間情節咧係有啲煽情嘅，有啲係扭曲咗嘅。佢話咧其實就冇38個咁多，都有，不過就冇38咁多。第二咧就話 Kitty 咧當時係俾人兩次，唔係三次刺殺， 即數字上有啲出入， 係啦，數字上。 不過都係好匪夷所思， 但係都係冇人出嚟幫手。 但後屘發現咧，因為期間咧其實有人試過係有報過警嘅，不過不被警方受理。咁啊，最尾 Kitty 過身啦。咁雖然係咁樣，但係事件都令到啲心理學家發現，點解會有咁嘅狀況嘅咧？就算未去到咁高嘅程度都好啦，但係發覺咦有啲事故發生，即係有人喺度咧，係有啲人可能真係未必咁主動去報警嘅喎。咁啊就做個研究發現。啊！原來發覺真係人數越多咧，當人有困難嘅時候咧，我願意伸出扶手嘅機會咧，要係細啲嘅喎。 點解咧？ 係啦，點解咧？ 佢係咪就係覺得人哋會幫自己就唔使幫？ 就係、是、因為人哋會出手。不如簡單個簡單例子，你有冇試過咧？商場咧？去到門口，咁對面咧有個人行出嚟， 你就要退後少少。 你有冇發覺？ 等佢開， 冇錯，大家等啊，佢會推啦，咁我唔推啦。對方諗住你又拉啦，我又唔拉啦，叫佢大家行一兩秒鐘，大家冇反應， 就發覺有人 冇啦，停咗喺度， 停喺度。 咁就係你會期望人哋會出手嘅時候咧，我自己就唔會出手咯。咁呢個都係好人性嘅反應啦。 同埋呢個真係好性格噶。頭先咧，Dr. Matthew 你講所有嘅嘢嘅話，我都係主動嗰個。 係啊，我估你係。 我見到人哋，我就總之我就會掹埋道門咧，等埋佢過。有啲人覺得好奇怪噶， 係咧、就是、少數嘅， 係啊，即係掹埋等你過，即係總之 我記得有一次一集講咧就啊，試過一次喺油麻地細個時候咧，見到個老人家推木頭車，跟住咧發覺啊，我自己坐的士就好舒服啦，但係見到個老人家，我自己都好慚愧，跟住見到個老人家隔離，仲有個比佢更加老嘅老人家幫佢推嘅時候咧，我嗰陣時記得。約約好即時翻咗，點解你唔落車幫佢啊？跟住你講翻你話，你試過坐車嘅時候咧，見到個人路過，下邊嘅車撥你，你以為不 説， 你即刻飛奔落車幫 佢。佢撥阿婆，跟住佢啲紙皮跌曬落地啊！跟住佢仲要喺度鬧佢。 所以呢個就係都同個性格嘅使然，就有啲人就係無論多與少，有人喺度咧。你見到不公義咧，你即刻飛身撲出咯。 梗係啦， 係啊，但係有好多時人咧就係唔係噶，睇翻個環境，發覺有人喺度嘅時候咧，啊，不如等人嚟去做啦，自己唔做，咁都睇個性都有翻都影響嘅。 係啊，我覺得真係好大。 不過我覺得而家呢個現象越嚟越犀利，特別譬如話喺街頭有人打交咁先算啦，個個攞部手機嚟影， 淨係喺度拍啫， 係啦，就唔去，係啊，呢樣而家越嚟越嚴重，係啊。 少少好多年前咧，個街頭啲年青人咧去 bully。攞啲武器襲擊，當時嗰陣 露宿者係 咪？唔係露宿者，露宿者可能有另一單啦。之前有啲中學生啊， 你講香港啊？ 喺香港啦，結果咧係斬傷得好緊要，嗰啲年青人嚟嘅啫，但係冇人出手，而當時街道係好多人係望住噶。 所以我想今日呢一集我哋大家听完之后嘅话真係要好地去思考一下。 点解会咁呢？ 我哋其实成长之中呢都有经历过 bystander effect 嘅。几时最常见呢就係读书嘅时候有同学俾人欺凌囉。其实你发觉欺凌事件发生呢最多嘅人数嘅 party, 唔係欺凌嗰、那个亦都唔係被欺凌者 而 係旁观嗰啲人啊。而当中发觉当人被欺凌嘅时候呢好多人都是不出手的，咁呢个都值得我哋去思考翻啊！究竟遇到咁嘅情况就，除咗我哋期望其他人出手，我哋冇其他选择咧，令到啲悲剧唔好发生咧。 因为你其实旁观者嘅等于好似默许咗，或者即系你都系好似支持咗吓呢一种嘅唔好嘅行为，可唔可以咁讲？即系起码如果你干涉或者即系做一啲嘢去令到佢唔会再发生，咁呢件事就唔会再发生啦。如果你由得佢望住佢发生，咁可能再会继续会有呢啲事发生。 系啊，即系俾个 message 俾其他人，即系。我是容讓這件事件發生，我是 endorse, 我是 係批准咗佢繼續延續落去嘅。 嗯， 你覺得值得提醒翻自己就係遇到不公義嘅時候，有啲嘢要出聲，要出聲幫手咯。唔、好期待其他人出手先。 嗯，亦都唔好以為嘅就係你喺旁觀嗰度唔出聲嘅話，係啦，就係代表住嘅就係即係唔關自己事，係咪？係 啊， 因為其實若果將呢一樣嘢係咪可以衍生到一啲如果比較嚴重啲嘅罪行嘅話，其實呢一樣嘢都係一種罪嚟㗎。 哦，係啊，係啊，係啊，有套戲講過㗎啦。 Accused 係啊，講個女仔喺一個酒吧裏邊被性侵啊嘛。 係。 咁收尾所有 係要 check 裏邊， 我有睇到唔記得咗個內容啦。 Johnny Foster 就係佢被佢喺一個酒吧嗰度飲醉咗酒，跟住佢就係俾一啲男人佢喺嗰度嘅就係、是，總之嘅係啦，冇錯，就即係對佢唔禮貌啦。在其他在個酒吧裡面其實有很多男人都見到的、但是他們就是好像有吶喊助威同埋嘅就係冇出手去救佢，咁同埋嘅就係、到最後尾嘅時候，當然啦，法官亦都喺度咁講嘅，就係話其實個女仔自己本身都有責任，因為佢俾人哋覺得佢又俾咗個 message， 就係我可以接受你哋咁樣去對待我，但係同一時間到最後尾，當然個個案情大家可以去睇下啦。到最後尾嘅時候係連呢一班喺側邊嗰度係冇出手嘅人嘅話，佢哋都係有責任， 都有罪 㗎，都有責任，因為你係鼓勵佢哋喺度進行緊一啲不非法嘅行徑咯。係 啊，所以譬如學校咧，通常仲有啲欺凌事件咧，最好嘅處理方法咧就係唔係純粹搦嗰個欺凌嘅同學去教翻佢啲嘢，或者教被欺凌嗰咧教翻點樣 assertive 啲，更重要。就是全班的同学都要学习，就是当事故发生的时候，为什么你做了一个 bystander， 你不出手呢、当时你的心态是什么呢、你恐惧什么呢、都要教导他们咯、因为他们不能够全面处理个 批评。我想其实旁观者的心情呢，除了可能他觉得不关自己事、我觉得有些人呢是喜欢看这些东西，就是凑热闹，就是好像唯恐天下不乱。我记得那时候在中学呢，有一次呢大家说上天台上天台这样、做什么事呢，原来上了很多人上了，因为有些人在那里叫嘛，快上快上，有东西看有东西看，原来有两个男仔打交，即系打到拳头加缝缝声，咁大家就喺度围喺度睇咧，好似好得意啊，或者即系好似即系睇套戏咁样，我觉得有咁奇怪嘅，即系第一时间你咪应该叫老师嚟调停咧，就唔系大家上去咁，好似仲系觉得好似有娱乐性咁咯。所以其实人有时就系、除咗觉得唔关自己事，可能仲会抱住一种咧，你打交啫嘛，咪当睇戏咯咁样。会唔会系咁？ 会啊，同埋嗰啲 bystander 呢啲反应咧，其实系 reinforce 咗个欺凌者佢嘅满足感，你更加令到佢更加变本加厉咯。 因为有观众喺度支持， 如果欺凌者咧系冇观众嘅咧，佢冇人嘅咧系唔会继续落去噶。所以记住唔出声，你观察嘅话咧，你都扮演一个好重要嘅角色。 好似鼓励咗件事咁 样。咁啊，頭先講就係嗰個 social responsibility 其中一個呈現嘅情況啦。另一個呈現嘅情況咧，就叫 social loving， 小羊羊係啲咩嚟嘅？叫社會性蟹台啊，讀係咪啊？ 係啊， 蟹台 係啦。social loving 其實頭先都有間接地咁樣去提過佢入邊嗰個其中一個實驗嘅。咁但係可以再 recap 多一次，就係咧頭先都講啦，如果大家群體多人去完成一件事咧，大家所付出嘅努力咧，一定會少過你單獨時候付出嘅努力嘅。即係頭先上半節阿 Dr. Mayfield 都講過啦，一加一咧，即係大家一齊合作，一加一咧可能大過二嘅。但係其實咧，根據呢個 social loving 咧，一加一唔等於二不特止，仲會係少過二。係啦，咁頭先就分享過一個拔河嘅例子啦，係啦，即係我諗大家其他生活上面有冇其他例子咧？就係當你人越多嘅時候，你嗰個貢獻咧一定會少過你自己一個人去做嘅時候嘅付出嘅努力咯。係啊。 家务又算唔算咧？ 而家冇， 即系大家觉得掟一个垃圾唔紧要啦，会有人扫噶啦咁样，会唔会系咁？ 我最近听我妈有个家长，佢同我讲话，佢有两个仔，佢去咗旅行之后翻屋企，乌烟瘴气咧，不得了。佢有两只猫咧，佢教醒两个仔咧，冇一个去执猫猫嘅啲粪便啦。嗰十几日去咗两个礼拜欧洲咧。佢夠膽食兩弟咧，係冇洗個碗，擺喺個 十幾日啊！ 係啊，咁但係今日佢諗住阿哥幫手咯，阿哥諗住個仔幫手咯，唔係細佬幫手咯，大家諗住唔幫手，你又唔幫鬥氣咯，大家唔做咯， 你 再諗住就你諗住你做一啊，你咁衰嘛，睇你忍得幾耐，結果媽翻嚟就。癲曬啲貓嘅嘢，同埋屋企啲廚房啲嘢， 乜都 係。哎呀，真係撈曬。 幾大啊？兩個？ 一个读紧大学。最尾一年一个最做紧嘢， 好大个噶咯喎，咁大个噶咯，我仲以为你讲一啲七八岁嗰啲， 唔系啊， 好极端啊你， 我记得我四兄弟姐妹，即系我读中学初中咧。每年三四月咧，爸爸媽媽就翻鄉下噶啦。咁翻去都係五六日。咁我哋四兄弟姐妹咧，就真係輪流做嘢，因為都好開心嘅。係啊，佢哋兩個上去咧，我哋就好 free 噶啦。第一就係將嗰啲俾我哋買飯嗰啲錢咧，撥咗一部分買芒果食， 買啲自己想食嘅嘢。 係啊，因為三四月係芒果最 係啊，濕熱咪濕熱咯，媽媽定唔俾食㗎嘛。係 啦， 好痛 啊！係啊係啊，但係我就冇話唔理啲嘢，劈低啲嘢。我覺得啊，幾開心幾好玩嘅，係啊。你會唔會啊？ 又冇呢個喎，但係就 冇，因為我真 係 係行動型嚟嘅，係 我行動型，你 等人出手， 我哋又係即係執好曬 啲嘢。 系 啊，我哋系第一个出手。 但系讲起 social loafing， 我成日都谂呢个例子，即系大家由细都听到大。你一个和尚去担水，就会担水俾自己饮啦。两个咪喂，你唔担，我唔担，我一齐唔担， 大家 唔好 饮咯， 咁就会一齐都去担啦。但系咧，三个人嘅时候，真系会有人唔担，或者大家就停咗喺度，你等我，我等你咯。都好正常，我覺得呢一個。 我又唔會，我會係擔嗰個嘅，但系我擔一陣咯。 擔完飲完。倒翻曬， 唔係，我意思係我會擔一輪，即係我會擔完之後等大家一齊飲。但係如果真係嗰個情況係一路都係咁樣不能改善嘅話咧，係啦，我就會未必，我又會就會同自己做啲心理建設。 咁又門口嗰個水就你搬咯喎！ 你睇下門口嗰個水係咪次次都 係 我？ 係啊，我見到你真係。 我想講， 我做正佢有搬。 李麗瑞永遠佢都會起頭走過嚟搬嘅，但係我都會唔忍心一個女子。咁弱質襟風嘅弱不襟風嘅身影， 我都有幫手， 你幫手飲啦嘛， 幫手飲係咪啊？ 咁大家都有幫手飲， 咁啊， 當然 如果其中有一個人領頭人，佢願意每一次做，咁係咪真係會好啲咧？即係呢件事。但就亦都會唔公平咯。 因為個團體裏面，我一定有個領頭人㗎，係啊，冇可能冇㗎。 所以如果個領頭咧係有個感染力嘅咧，可能都令到有啲 free rider 幫埋手 付出啦，佢都俾佢感動咗啦，又願意慢慢行多一步咧，咁就好啦，對成個團體。但係最慘就係一個長期付出，但係其他咧 take it for granted 咧就 理所當然， 理所當然咯。譬如你自己冇試過羣組，譬如你 social media 你自己每日起身有社交媒體啲羣組嘛，我都有時。發覺就係啊，點解羣組裏面有十幾個人，大家都好 friend 好熟嘅，點解成日出聲寫嗰幾個嘅咧？每次做生意咧，都係嗰幾個嘅咧，其他就啊，諗住去做開嘅啦，去做曬咯。咁我發覺，咦，有時幾唔公平喎。 甚至乎有時聽到啲 free rider 有個巴閉咯， 咁 樣做曬佢咯，真係有 卡。有啊有啊有啊！ 人哋已經做埋啦，佢仲有個咁嘅 list 嘛，巴閉 咯，仲 唔開心添？更加 唔佢中意啊嘛， 係啊， 咪做咯。 咁我考下呢個難題，呢個真係真事發喺身上邊㗎。有一次我坐巴士喎，喺港島區上個過海巴士啦。架巴士滿曬人，咁咧有啲人咧就成日坐喺上邊，企喺上邊喎。咁巴士已經唔肯開車，因為上邊咧係 唔可以企 嘅， 要落翻嚟。 係啦，咁啊，差唔多成一分兩分鐘都冇人落嚟， 冇人喐。 咁啊架車司機堅持唔開車，咁最尾咧有個男士落車嚟咧，怒氣沖沖。但你聽佢講啲嘢咧就啊，好似有啲背景嘅。咁成車人即刻靜曬，即係講曬粗口啦，即係踢。嗰張台啦、鐵凳啦，鬧個司機咯。咁個司機話：因為真係唔安全，我唔可以開嘛。咁佢都唔開，嗰個人咧繼續鬧。咁最尾上面一兩個可能乘客咧都知道咗啦，都落翻嚟啦，確保上面安全啦。個司機開咯。咁咧成個路程之中咧，嗰個人繼續騷擾個司機啦。我當時係其中一個企喺度嘅人嚟嘅。我見到個司機好慘，我自己都覺得哎呀，唔該唔公道喎。但係咧，成車人冇人出聲。都包括我自己，我自己當時係好內疚嘅，因為我知道自己我唔同 bystander 一樣咯，冇人出聲咯，大家諗住有人出聲，但我知道我唔出聲就因為同其他人一樣，就係嗰個人可能有啲背景咧，即係佢哋見啲反應咧唔係一般乘客啊，咁我大家都擔心。咁最尾咧架車過咗去啦，好彩一過去咧嗰人即刻落車，但係嗰人落咗車之後咧都係唔得，係要踢一踢個巴士，即係個巴士啦，道門啦。 咁我見到咧成程車咧，我好內疚，但我覺得自己都好無助，可以做啲咩咧？因為當時 同巴士司機講聲辛苦你咯。 啊，你真係聰明啊！我最尾落車嘅時候咧，我 feel 到自己內嗰個良心啦，我真係過意唔去咧。我特登行翻去司機面前，司機叔叔，你冇做錯嘢，辛苦你啦，我就落車咯。呢、这個就係我見到 希望可以減輕佢嘅減輕佢嘅不安 啦。最後就係、是、我都要支持翻個司機咯，佢真係冇做錯嘢㗎、嗯。 其實你冇支持你司機，你係支持你自己。 冇錯，我都係支持我自己，都自己冇咁內疚啦、嗯。但係呢件事件咧，就係哎呀，有時就係人多嘅時候，我哋真係點解唔出手呢？咁、我想講最近咧，香港發生好多啲挑戰啊、難關啊、難關重重。你有冇聽過句説話？唔好問。國家能夠為你做什麼？而是問你可以為國家做什麼？這個是誰說的？ 總統，美國總統。 是啊，美國總統。 但不記得是誰。 John Kennedy。 哦，John Kennedy。 是啊。哇。我想說呢，香港現在面對很多不同的挑戰，無論經濟也好，民生、世界局勢都是很不明朗的。但你有想過，其實香港五、六十年代呢，條件都是很差的。 是啊。 它經歷了很多東西，是上一代人團結努力，才能夠香港成為一個這麼出色的城市。咁我最尾咧想勉励大家一齐听呢一首歌，希望鼓励所有嘅香港人一齐，只要同心嘅话，我哋都可以令到香港更上一层楼，一齐去付出努力。 好有意思啊！好，多谢晒 Donald Matthew， 多谢表哥， 前情感受送俾大家， 所有嘅香港人。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期望。造例又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志明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故造例又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故造例又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 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要听咧十二点钟嘅新闻噶啦吓，咁啊天气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嘅，留意留意。十二点新闻而家马上送上。 Hello， 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星期二嘅十二点之后就会有。 Billy 嚟啦 ！Hello， 谢 Billy， 好好食啊，好多嗰啲自 家制嘅曲奇。 系啦，哎，我哋今日咧已经系讲咗我今日会煮啲咩先啦。 冇问 题、啊。系啦，就系、是、大家头先食紧嘅曲奇饼啦。 好正啊 ！Billy 今日拎咗一盒包装非常之。 几多盒话？ 一盒包装非常得体，好有心机嘅一个曲奇饼盒，入面咧装咗两款曲奇，一款就系朱古力曲奇，一款就系 都系朱古力曲奇， 都系朱古力 纸啊，不过 系啦，不过有盒图嘅，我两个都试晒，系 好好食啊， 好嘢好嘢， 我呢个系派街坊头先， 系啊系啊， 下次要派多啲啊， 要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煮嘢食咧，有啲乜嘢令到我有动力煮嘢食 分享， 就系咧 出边 唔系人哋话好食， 赞你话好食 都唔。而是街咧越嚟越贵嘅嘢咧，我就会煮。 你整到，我想讲系，头先一位同事试食咧，佢以为系阿 Bilibili 喺出面买嘅。 咁你可唔可以食鲍鱼饼？ 我想问下咧， 即系好贵嘅嘢。 诶，鲍鱼我日日食嘅咧，有冇咁巴闭嘅？ 硬胃啊！马老师话食到。 咁你食第二啲嘢。好啦，今日我要讲嘅话就系你有好多同我哋分享嘅以前嘅喺外国度生活嘅故事啦。 系啦。 上个礼拜嗰一就讲咗嘅就系玩呢一个嘅君子马兰奴。 系啦，摔跤， 摔跤， 摔跤，摔跤， 摔跤， 系啦，即系咧，即系攞正牌， 摔跤系另外一啲嘢嚟 噶，攞正牌打跤啦吓，咁但系其实咧，我因为细个咧英文唔好啦，咁咧去到外地咧就，其实咧因为英文嘅事情咧就引发咗好多嘅尴尬事啦吓，嗰时细个咧。我哋做親 project 咧，都會係話，喂，去邊度做啊？揾邊度揾資料啊？咁我哋通常咧就會去圖書館嗰度咧 ，library 揾一本咧。 你做咩 project？ 我想問。 學校咁 梗有嘅， 係啊，做下。小學都有㗎。係 啊，做壁報啊嘛。 唔係壁報啊，嗱， 有功課嚟㗎，要交㗎。 有時又要做下古埃及文化、金字塔。 你係咪 free rider 成教你上一個 set 嘅 topic？ 咁啊，跟住去邊度揾咧？通常就係圖書館嘅。圖書館咧最容易揾嘅一本書咧， 我知 乜嘢 ？Encyclopedia， 中文即是係百科全書。 香港興唔興㗎？ 興，以前興㗎。 但係佢揾中文版係加拿大。 唔係，以前我哋讀者文摘有㗎， 係啦， 好貴㗎，但 係 阿媽唔肯買嘅。 係啦，咁通常咧，如果大家唔好清楚係咩書啦，百科全書咧就係有 A to Z。咁多本啦、啊、A 有一本 B 有一本咁樣啦咁有半本半部電話簿咁厚度啦 係啦好重嘅 好重嘅 而家啲後生仔都唔知咩 唔知係咩啦因為佢哋就係有得 以前我哋甚至要查字典而家都唔使㗎啦嘛上網揾㗎啦嘛係 啦而家上網揾資料即係五秒鐘幾秒鐘已經揾曬啦以前呢就靠百科全書嘅咁通常喺邊度揾到呢就係、是、圖書館啦或者呢你見到一啲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嘅西片啦好多時啲書房入面呢成個書櫃呢有好多好多書嘅好多 啲貴族喎 係啦因為好貴好贵嘅，系啦。旧时讲起啦，要即系可能系几千，要可能系三千蚊加币啊， 咁样 咁贵啊， 两三千蚊加币啊。 咁一套 唔系一次过俾钱嘅，系 多数 咧就公款款要供嘅。 哇， 系啦。咁嗰阵时咧就学校咧就派张纸仔俾大家。嗱，有间公司咧就系咧百科全书嘅，系啦。咁大家想唔想佢去你屋企嗰度？同你爹哋媽咪講下佢嘅好處啊，係啦，咁有 Y 同埋 N 啦嚇，咁 好難剔，好難剔 no 嘅，老師出到聲， 同埋怕蝕底嘅我，梗係剔個 yes 先啦，雖然唔知佢講乜係咪先， 似我嘅你， 係啊，係 咁啦， 因為坐得你近啊， 係啊，嚟得先算咯，嚟到先算咯， 係啦，咁我就剔個 yes 啦嚇，咁我哋嗰時咧就做餐館嘅嘛，咁做餐館最忙咧就係星期五晚啊，咁呢啲時間嘅 最多客人， 係啦，咁星期六咧嘅朝頭早咧就係休息嘅日子啦。是不是大家放慢脚步啦。咁有一日嘅朝头早呢就突然 叮当。 是啦。 叮当。 咁有两个外籍人士呢开门啊咁我爸妈就边个啊咁嘢咁早啊。开门就有两个外籍人士呢就。 笑口成成咁樣 ，Mr. Lee， 咁係啦， 捧住佢啲好後嘅先， 係啦，可唔可以入嚟啊？咁我哋唔知，我爸唔知佢咩人嚟，哎，入嚟入嚟 啊！唔知都俾佢入嚟，你阿爸都幾好啊！ 係外國人啊嘛，通常我哋都俾佢入嚟，唔係睇下咩事先啊，因為佢講得出我哋個名係啦。咁原來咧，佢就係銷售百科全書啦，係啦，咁。一路咧，我開頭我阿爸咧就好有禮貌啊 ，no no no no， 後屘咧越講咧就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I'm not interested， no no no， 咁就走咗啦。No no don't understand。 卒之就走咗。 卒之走咗啦，系啦。咁就擺低咗兩本嘅百科全書俾我哋喺度 試 睇，要收啦，要收翻嘅，都係啊，通常俾你試睇㗎，係 啊，咁等啲家長啊，大家 喂，但 係 唔好整巢喎，唔好整污糟喎， 唔係佢有啲係放 demo 嘅 demo 咁樣嘅。咁跟住百科全書就喺地下啦，我就喺邊度啊？ 坐住佢 房度， 我就梗係天花板啦、 啊，鬧到你上天花板， 鬧到天花板， 鬧到上天花板啦、啊！咁我自己就自己舉手就話、啊： 其實我約嘅， 係啦，其實我約嘅，因為我諗咧係因為我寫咗個 Y 字，所以佢哋嚟咗。 你又咁好嘅，通常呢啲梗唔出聲， 唔知啊， 唔知啊， 唔 知啊，係啊，或者係唔知咯。 系啊， 你咁好啊！ 我系一个好善良嘅人嚟嘅， 你 虽然我坐咗喺马老师隔篱，其实我系好人噶。 你放心， 但我有兴趣想问咧，即系百科全书头先话分 A 至 Z 啦，有冇话边个字母嘅书系特别薄噶？ 有啲嘅系啦 ，Z 咯， 系 Z 啦 ，X 啊呢啲嘛，系 A、B、C 有啲咪特别厚啲咯，系啦。但系通常咧，我哋以前譬如喺外国生活啦吓，有人咧揿钟。找你的時候你特別害怕的，為什麼呢？大家想不想到為什麼？ 因為老師找你， 不是，是因為你香港居住通常就在高樓大廈，樓下有管理處隔了一層，但通常在外國生活大門隔離可能有塊半透明的玻璃或者怎樣，你會很害怕的， 因為一來就來了， 是 吧？沒話說， 是的，尤其是現在資訊發達更害怕，因為我們經常看那些 FX 那些電視，現在有很多的紀錄片就說 變態 佬，是的，變態佬，原來1970幾年走走走又被人捉了，怎樣怎樣被人捉了，禁完鐘之後 天 白，是的， 我以前是有這些情況， 是的，所以呢， 對不起，我想問一下，為什麼加拿大不弄回唐鐵閘？沒有的， 不會 有 的， 開門就開門了， 即係咪自己整唐鐵閘咯？其實都幾肉酸。 冇，所以冇人会咁做。 咁就知道系你香港人啦。 系啊， 即刻标签咗啦。 系啦，不过咧，其实我哋以前谂起揿门钟啦吓，咁除咗话有销售人员嚟销售，通常都约咗嘅吓。有啲乜嘢冇约到嘅销售人员嚟？有啲咩情况底下系冇约到但系揿钟嘅咧？ 全交。 傳教士 係啦，有傳教士啦。 香港係有㗎， 而家都有翻啦，最近有翻啦。 有個黑色 黑西裝啊，係 啊，外國人但係識講廣東話㗎。係 啦，但係而家譬如香港好少機會佢上到你個樓層度撳你鐘㗎。 會唔會 啊？ 會上嚟㗎。 咁管理處唔會截一截㗎？ 管理處會截住㗎。 唔會截㗎。我講緊我嗰陣時候細個啦，唔會截㗎。 佢哋話我係 Sarah 嘅 fans， 可唔可以上去同佢影幅相？上啦 ，go go go go go 咁樣。 OK， 呢個可以。 呢个简直我接受。 系啦，咁系另外有啲情况底下咧，就系我 送报纸 啊，送报纸，送报纸都唔会嘅，通常都唔会嘅。 系 啦，另外 牛奶仔 唔会， 你会订牛奶噶嘛？但系佢唔会揿你钟嘅。 牛奶都好少嘅， 好少都摆门口。 牛奶仔唔会嘅，就咁摆门口 嘅 啫。 系啦，佢唔会行到你门口嘅，报纸咧通常会订噶。 系啊，因为佢系跟住行噶啦嘛，你走噶啦嘛。 唔系，通常咧送报纸咧就系一个单车或者一个人啦，咁佢唔会去到你门口嘅。一个报纸咧就卷起咗咧， 掉入去嘅啫嘛。 卷过去嘅掟。 跟住你听我啲狗喺度吠啊！ 喂，但我想问 Billy， 其实咧外国啲老师兴唔兴家访啊？即系譬如啊，无论系乖定曳啦吓，即系上嚟叮当啊 ，Mr. Lee， 想同你讲你嘅仔会唔会有啲噶？ 比较少系嘛？比较少，但系通常咧系啦， 打交。 我哋通常会见到老师咧，就系同家长咧一齐去超级市场买。嘢嘅時候咧，就見到老師， 嗰啲冇所謂， 因為你住嗰個鎮啫。 因為一個小鎮咧，得一間超級市場，兩間超級市場咧，大家星期六日係啦，就會撞到咯。咁另外一個情況底下，有人撳鐘咧，就係頭先講，可能係兩個男仔嚟到傳教啦。有時咧會兩個女仔嚟撳鐘嘅喎。 誒，馬老師通常係啲咩啊？ 馬老師係咩啊？ 我唔理，我都開門先。 其實馬老師最怕咧，就係咩咧？人哋撳鐘嘅時候咧，就一個女人，再加多個小朋友。 攞糖啊！ 爸爸啊，爸爸， 爹哋啦， 爸爸，爸爸。 以 前就驚，而家慣咗唔驚。 但係係小朋友嚟撳鐘咯， 係 啦。我試過就係 trick or treat 咁樣 咯 ，trick or treat 啱啦 ，trick or treat 咯。但係我真係唔知點算啊！我冇預備糖啊， 香港 唯有不碗飯俾佢， 你不個花生醬俾佢咯， 倒啲煉奶俾佢得唔得？ trick or treat 嘅意思咧，即系话咧，如果你唔俾 treat 咧，就会俾个 trick 你，就 系 整蛊你。咁所以系啦，但系通常我哋 系 啦，咁我哋通常喺加拿大咧就以 开门灯同埋熄门灯嚟到做一个个嘅记号嘅， 系、哦、啦、啊。 总之我熄咗灯咧，你就唔好搞我啦。有啲咧就中意派糖，咁但系咧就会将啲糖开咗门灯啦，咁、但系会将啲糖摆喺门口度，有会攞自己攞咁样嘅。咁、但系头先讲开有两个女仔，如果系咁钟嚟揾你嘅时候咧，应该系做啲乜嘢咧？你估下？ 香港有冇噶？ 都系 sell 嘢嘅，你都会破财嘅。 sell 洗衣粉 ，sell sell 面膜， 唔系就系、是、 护肤品， 护肤品 就系曲奇饼啦。 哦 ，B 房菜。 好，於是嚟到我哋嘅話題就係、是、B 房菜今日嘅曲奇餅， 係啦。 但點解只係女仔 sell 曲奇餅，男仔都係 sell 曲奇餅啊？ 因為咧，淨係 Girl Scout 呢一個女童軍先至賣曲奇餅嘅。 哦，係啊，通常嗰啲 charity 嘅， 係啦，係啦，男童軍咧就唔做呢一樣嘢嘅，多數係女童軍，多數咧就係可能係兩個女仔、三個女仔啦，一齊撳你個門鐘啦。咁、另外咧，你遠處就會見到有個大嘅大人童軍 喺望住， 係啦，喺遠處望住咁樣嘅。 制服 啊！有噶， 有噶，有噶， 有噶，要 唔系你都唔知道你 自己系啊系啊 系啊！ 你 Halloween 除外啦吓 ，Halloween 着翻童军嘅制服喺度扮嘢嘅，唔系通常，但系通常佢哋都系卖一盒盒嘅朱古力曲奇， 系都系当 charity 嘅， 系啦， 咁应酬应酬你都会买一两盒嘅， 通常都会买一两盒。 佢哋系边一只曲奇咋？你今日有两只嘅，其实两只曲奇系唔同嘅喎。 系啦，我今日咧，因为咧之前嗰几个礼拜咧，阿马老师成日话，诶整埋啲嘢咁耐嘅。 我成日话 要咁多个， 都系人哋几上心你讲过嘅说话嘛，老师 系啦， 你真要慎言啊！ 发唔发觉我上个礼拜已经系薯仔沙律咧，所有嘢咧捞埋一齐就系噶啦。嗱，今个礼拜都系噶，我哋咧 吓又系， 所有嘢捞埋一齐就得噶啦。 系咪就系曲奇啊？ 系啦，今个礼拜咧就我哋捞埋曲奇啦。咁、其实曲奇其实真系冇乜技巧可以做嘅 吓， 好简单嘅啫。嗱，今日我哋要讲嘅材料啦， 教我整，我真系想。 而家咪准备教咯， 一个生意啊， 人哋净系谂住搞嘛。 嗱，我头先讲咧，因为而家啲嘢越嚟越贵咧，我就越贵嗰样嘢我就去做嘅。旧时啲曲奇饼唔会咁贵噶嘛， 系啊，真系好贵而家。 系咪？我嗰日 几十蚊块啊？ 系啊，以前 贵过餐饭 啊。以前 啊，系啊，贵过一个 饭 餐 店嘅咩？ 好贵。 以前Mrs 嗰啲咧都系可能廿几蚊啦， 十零 廿蚊， 系啊， 好薄咋。 系啊嘛。 而家系啦，我最近喺一啲商场度睇到咧，嗰啲 pop up store 啦，厚嘅曲奇大块嘅，即系好似今日整嗰啲啦吓，要成四十几蚊一块。 哇！ 食一碗饭，食一个餐啊，唔 系 饭，一 个 餐。 咁加上而家啲人好兴啊，饮咖啡啦吓，一杯咖啡又系 四十 蚊啦， 即系一百蚊冇炒。 一百蚊系啦，冇赚。 冇赚。 我想讲整嚟送俾人当生日礼物都好好、啊嗯。 其实你可以同人哋讲呢度几百蚊噶啦，咁、 啊、 多块曲奇系嘛？ 市值几百蚊， 市值嘅好好简单吓。 冇时间啦、 啊，我哋就要有面粉啦。OK， 有系啦， 正常面粉， 正常面粉啦，同埋我哋要低筋嘅面粉啦。 低筋 OK， 咁跟住咧就要白砂糖同埋 brown sugar 啦。Okay? 白砂糖 同埋啡糖系啦， 同埋啡糖， 啡糖咧就会令到佢咧好即系有少少烟韧嘅。OK， 咁all-purpose flour 即系普通面粉啦吓，咁啊就系多数 即系低筋面粉同埋普通面粉。 系啦系啦，中筋面粉，中筋面粉就通常咧爱嚟整 cookie 嘅。咁但系我哋今次咧就加咗一啲低筋面粉落去，就会令到佢咧有少少蛋糕嘅感觉，或、者令到佢系fluffy 啲啦吓。咁同埋咧 fluffy 即系咧松 松软啲， 系啦松软啲，系啦。咁同埋通常咧我哋加呢一个嘅啡糖有啲咩作用咧？就系、除咗烟韧之外咧，就会令到佢咧。会高啲啊， 高啲 系啦，唔会咁，唔 会升高啲， 系啦系啦，即系可以 再 sponge 啲啊， 系啦， 好 厚啲厚啲，系啦系啦，唔会成个咁样落去，系啦，咁睇下你做咩 cookie 啦，咁我今日咧就加咗核桃同埋加咗朱古力碎落去嘅， 其实系咪可以自己加同自己嘅 nuts 落去噶？ 可以 都可以 可以，不过咧如果大家系谂住加核桃嘅话咧，就应该咧将核桃咧啡啡水先，系啦，咁即系话咧核桃买咗翻嚟啦，咁跟住咧。就擺喺一啲滾水嗰度咧，係、滾佢大概五分鐘到啦，咁令到裏邊嗰啲苦、 苦澀味、 苦澀味冇咗、因為核桃就有一陣苦澀味啊嘛，係啦，咁啊去咗嗰啲苦澀味先。 如果我買一啲嗰啲叫製過嗰啲核桃得唔得㗎？ 製 過， 現成嘅現成啲嘢，現成又合合嗰啲， 現成可以，現成可以 啊！咁我中意食嗰啲啊， 你都可以，可以，可以，係啦，係。不過你就唔使再飛水呢一個動作啦， 係啦。 佢驚你咁樣知啊，係啊， 我 驚 你真係會飛， 係啊，係啊，驚你照嚟飛水啊， 飛第二啲水。 我唔講佢就鬧我，點解你唔講啊？ 係啊， 我一講一講，梗係知啦， 係啊。 唔係唔係唔係， 你都了解馬老師喎、啊。 我遇過好多呢啲人嘅， 咩人啊？ 跌翻咩人、啊？ 唔好嘈唔好嘈，食食曲奇食曲奇嚇。 繼續。 OK， 咁跟住咧，嗱嗱，你可以加朱古力啦，加唔同嘅 nuts 啦，唔同嘅係啦堅果啦。咁最尾咧就要加少少嘅海鹽。咁我今日冇海鹽，我就普通普通鹽都可以噶啦，就係咧煮完之後焗完之後咧揀少少上面嘅，因為咧鹹 嗰啲 係啦鹹嘅味道咧就會令到朱古力嘅味道咧更加係濃厚，更加係帶出朱古力嘅味道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搞好曬之後啦嚇，記住咧，好似上次啊同阿馬老師講咧。唔襟咩就唔好完全撈晒嘅時候呢先至加朱古力同埋加嗰個核桃。因為呢太濕嘅時候呢你就搞唔起嗰個嘅面團㗎啦。係啦。咁所以要佢啲面粉仲係一半撈到一半未撈到嘅時候呢就加埋朱古力啦同埋加埋核桃。咁先至呢用個手即係嗰個氣即係嗰個撥啦搞啦咁搞勻佢。咁跟住搞之後咧，唔好 overmix 喎。如果搞得太多咧嘅話咧，佢就會好實嘅啦。咁跟住咧就擺落雪櫃嗰度啦。雪大概兩個鐘頭， 唔使焗噶。 擺雪咗先，因為雪咗先就能夠 hold 到個 shape， 先就可能變到個形狀，係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太室温咧，佢就會啵一聲嘅啦。OK， 咁跟住咧就 雪幾耐？ 雪大概兩個鐘頭到啦。 OK， 咁我今次咧就整一大個啲嘅球啦嚇，大個啲曲奇啦，咁就一個好似。網球細過網球少少啦嚇，用個雪糕劈翻出嚟啦。咁跟住咧就係啦，你可以撳扁少少，亦都可以你將佢高啲，咪唔好撳咁扁咯，係嘛？ 即係個造型任得你啦。 係啦，造型任得你啦。咁跟住我哋就去 焗啦， 175度，大概焗15分鐘。 175度焗 15分鐘到。 15分鐘，使唔使 preheat 佢啊？ 要 preheat 個 oven 係啦。咁但係通常咧，你15分鐘拎出嚟嗰陣時咧。你嘅感覺咧，好似未得喎，咁但係唔緊要嘅，佢出咗嚟之後咧，佢會繼續慢慢再煮，係啦，佢會再煮多一陣間嘅，佢因為自己仲有個熱力喺度 啊 嘛， 你就 set 佢喺度噶， 係啦，咁跟住係啦，咁啊 cool down 咗，咁啊冷卻咗之後咧，攤翻凍咧就變咗而家今日你哋食嘅即係成品啦。 有問題，中筋面粉同埋低筋面粉係一樣就50/50啦。咁但係應該要擺幾多啊？ 嗱，我哋通常咧會擺中筋面粉會多啲嘅，因為咧如果擺得太多嘅低筋面粉咧，食落去咧就冇曲奇嗰個口感，就會變成一個蛋糕嘅口感噶啦，即係似scone啊，即係咁樣噶啦，係啦。咁所以我哋就唔好太多嘅低筋面粉。 我想問下咧，即係除翻開你依家一個餅幾多錢度啊？ 成本價 嗱，成本價咧出邊咧？就賣40幾蚊啦，但如果阿馬老師你同我訂嘅話， 我問你，你嘅 真係無價啦，Bilibili嘅心真係無價 啦，你可唔可以唔好激我啊？ 唔係，我為咗迎合大家，即係啦嚇，慳啲咧，其實咧唔好貴嘅啫，我計過啦，一塊咧大概係10蚊到啦。 哇！好貴喎， 但唔係 咁啦。 嗱，但係咧煮嘢食咧有樣嘢咧，大家要記住嚇，好嘅食材咧。一分钱一分货，好嘅食材咧系成功嘅一半，系啦，牛油我哋要靓啲嘅牛油啦， 即系冇悭钱要好啲嘅食材， 系啦，朱古力我哋要靓啲嘅朱古力啦，因为咧出市面好多朱古力啦，因为唔系真系朱古力嚟嘅，假朱古力嘅。一定要有入面的可可 Coco Mask 啦，嚇，咁先至係為之真嘅朱古力。咁如果你黑朱古力多過70%啊，或者係60%以上啊，咁都有個價錢嘅，都貴嘅咁樣。 Bilibili製作時候有冇拍片啊？ 有 啊， 好，咁啊，遲啲自己再睇翻啦，好，上網上， 多 謝曬， 食曲奇餅啊，拜拜， 下個禮拜見， 好，12:30先聽呢個新聞報告同埋財經消息，翻返嚟繼續有風騷快活人今日嘅片段人間，千祈唔好錯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高铁西九站往来上海同北京有新安排。 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将会首次引入提供有睡眠设施的卧铺列车，以夜发朝至的模式行驶，6月15号起开通，逢星期五至星期一来往西九站，往来上海虹桥和北京西站。新安排的座位数目大幅增至600个，行车时间缩短一半。他感谢中央对香港的关怀和支持，满足广大旅客需求，有助促进两地人员经贸文化往来，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重要意义。他已经指示运输及物流局及港铁全面做好落实工作和一系列宣传推广，局方和港铁会在今日稍后公布详情。警方近日拘捕多人涉及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警方指被捕人利用某个敏感日子持续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强调，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风险会突如其来，不要好了伤口忘了痛楚，又说要警惕香港仍有力量尝试破坏香港的稳定和国家安全，要小心有人騎劫以提借题去发挥搞事。被问到六四是否成为禁语，如果谈论是否违法，如果今晚有市民到维园一带点蜡烛等，会否被警方制止，李家超强调，针对个别日子政府立场清晰，任何公众活动都必须守法，所有活动都受相关法例规管。新华社报道，携带月球样本的嫦娥六号上升器至月球背面起飞，随后成功进入预定环月轨道。表取完成后，嫦娥六号着陆器携带的五星红旗在月球背面成功展开，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示国旗。嫦娥六号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前日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预选着陆区，展开持续大约两日的月背采样工作和月球背面着陆器的现场调查分析、月样结构分析等科学探测，深化月球成因和演化历史的研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41点，升38点，成交金额6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17点，升47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恒生中國企業66.32升1.2，騰訊控股377.2升2.2，盈富基金18.66升4仙，演礦能源17.62跌1.68，中海油20.65跌4毫，美團113.5升4.5，中移動76.4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3.72跌2.2，建设银行5.58跌4仙，友邦保险58.95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5.636，瑞士法郎0.896，加元1.364，人民币7.246，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兌美元0.669，新西兰元兌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38876点，跌42点。港金报

谁仍令我恋一辈子，结局即使注定难合意，愿你需离开，愿你都能知，情未变改，一心不会两意，就算心头爱没法可停止，睡了醒了亦盼跟你重生意，死活着不可趁你令我生如死，你那浅笑让我哭笑着回味，但是即使所爱没法可留起，我也恋你直至消失天与地。 从来都没想过在我行 NBA 毕业礼的日子会撞回肥妹，那日我还穿着当年特登为肥妹和她的大学同学聚会的靓西装，面对着一个曾经相爱过曾经很熟悉的人，再次遇上竟然又会觉得好像很遥远很陌生感。吃完夜晚饭，阿玲想我带她去庙街行，我想周围睇下。阿玲又想买咩啊？而家都有啲嘢噶啦，其实庙街嗰度可能都收晒档。 唔紧要噶，康哥，我咧系想去睇下啦，感受一下。我想咧知道多啲你以前经历嘅嘢啊，因为咧我而家咧系你女朋友嘛，我想了解你多啲，我想知道多啲你嘅过去啊。 嗯，哦，好啊。嗯， 康哥啊，康哥啊，我记得咧，你讲过以前咧，你无论系开心啊，定系唔开心都好，你都中意咧同你以前女朋友啊肥妹咧，又或者你自己一个人咧，由尖沙咀行去旺角，有时咧仲会再行去远啲嘅地方，系唔系啊？ 吓啊，系啊，系啊。 咁你今晚咧系开心啊，定系唔开心啊？点解咧你唔带我行一次嘅？ 嗯，阿玲啊，今晚其实，我有啲头痛啊，不如我下次再同你行啊，好唔好啊？ 嗯，好啊，康哥，呢度咧都有啲大风，我有啲冻啊，你拖实我好唔好啊？ 吓，拖实你？嗯， 康哥啊，你今日见翻肥妹，我明噶，我咧明你心里面可能谂紧佢，不过咧你个心咧可唔可以留翻少少位俾我啊？少少就够噶啦，可唔可以啊？ 对唔住啊，阿玲啊，不如我哋翻东莞咯。 嗯。 肥妹，咁夜嘅咩事啊？ 你仲喺唔喺香港啊？ 哦，我啱啱过咗关啊，我上咗东莞啊。 咩事啊？你揾我？ 咁冇嘢啦，咁耐冇见，我谂住揾你出嚟饮杯嘢，倾下偈啫嘛。你走都算数啦，咁下次先啦。 喂，肥妹，肥妹，你系咪有啲咩紧要事啊？我而家翻转头都得噶，啊，不如咁啊，你等我，我好快翻嚟。 唔好啦，下次先啦，拜拜。 喂，肥妹， 点啊？ 我好挂住你啊。 从来只有他可以令我欣赏自己，更能让我去用爱将一切平凡事变得美丽。忘记他。 喂，是我是。哦，德国份合约签咗翻嚟啦。好啊好啊，嗯，辛苦晒你哋啊，好，唔该晒唔该晒。咁多位同事，嗱，今日呢个会咧系想同大家讲，今年头半年咧，我哋已经做咗今年全年嘅业绩，总公司咧就好满意我哋嘅成绩，所以大家要继续努力，加油啊大家！ 你星期六咧会唔会翻香港啊？我想咧同你去香港买啲药俾我婆婆啊。 我翻啊，不过我谂住去探我师傅，佢入咗医院。 哦，咁佢而家好啲嘛？我陪你去探佢啊，好唔好啊？ 唔使啦，下次先啦。我约咗朋友一齐探佢啊，同埋夜晚我仲约咗人有啲嘢倾下。 哦，你约咗咩人探你师傅啊？我识唔识噶？点解我唔可以一齐去嘅？自从康哥在香港撞翻佢前度肥妹之后，我觉得我同康哥之间好似多咗好多隔膜咁，越嚟越生疏，越嚟越唔自然，我好唔中意呢种感觉啊！ 师傅，师傅，我同肥妹嚟咗探你啊！ 师傅。我是肥妹啊，你认唔认得我啊？哦、 肥妹，认得啊，认得认得。 师傅师傅，你慢慢讲啊，唔好急啊， 唔好急， 唔好急啊。 我斟杯水俾你啊。 好啊，唔该唔该。 师傅啊，你要撑住我啊，同你讲样嘢啊。新公司年底五周年噶啦，到时你要出院嚟探我，知唔知啊？ 康仔啊。看着你呢，由当年那个咩都不识的僆仔到今日，哦，巴闭喎，管二千人是吧？我做师傅都安乐啊。 师傅啊，公司现在就扩张紧嘅，仲年底呢还会加多两条生产线，到时公司应该会有成三千人啊。 咁啊好啦，唉，我放心。有样嘢未等到噃，但系 师傅饮杯茶，啊我冲咗杯淡淡地嘅普洱茶嚟饮啊！小心啊，小心！ 阿肥妹咁有我心，仲记得我中意饮普洱，叻叻！ 梗系啦，以前咧同阿康一齐咧，佢成日要咧逼我陪佢咧要买啲普洱茶俾你饮噶，你唔记得啦？ 其实咧，你哋知唔知道我最想饮咩茶？ 想饮咩茶，师傅？ 我即刻冲俾你饮啊！你要饮乜嘢？ 我最想饮咧，系你哋结婚斟俾我嗰杯。可惜，我谂我冇呢个福气咯，等唔到啦。 对唔住啊，师傅，系我冇用，冇本事，对唔住啊。 师傅你放心啦，好快咧，阿康同阿玲结婚咧，到时佢哋会斟俾你饮噶啦，咁咪一样咯，好唔好啊？ 康仔，咁大个人。做嘢有啲分寸，咩该做咩唔该，你自己谂啦吓，我唔教啦，你错过咗咧，就系低字啦，知唔知啊？ 李师傅好似几严重啊，你抽多啲时间睇下佢啦。 嗯，我知噶啦。 系、哦。其实你做乜嘢唔带拎嚟探师傅嘅？等你师傅可以安心啲嘛。 好烦啊，我都唔知啊。 咩唔知啫？ 你份人啊，点解喺工作上嘅得心应手，对身边嘅人嘅话，你就好似成日都系要 得啦得啦，你唔好话我咯， 我唔话你，我唔话你，我睇得出其实阿玲好中意你噶，对你亦都好好啊。你同你公司有咁好嘅帮手，你千祈唔好放佢走，你知唔知啊？ 知啦知啦。 仲有啊，嗱，一份迟咗好耐嘅礼物，我今日专登攞嚟俾你噶。 吓、啊，咩嚟噶？ 自己拆开嚟睇下咯。 是隻錶嚟噶，好靓喎！啊，我记得啦，好耐之前你有讲过，你话送隻錶俾我噶嘛？ 系啊，嗰阵时我觉得呢一款錶好啱你啊，你一定会好中意嘅。不过都过咗咁耐啦，唔知你仲中唔中意？ 中意，我真系中意嘅肥妹，无论时间过咗几耐都好，我真系好中意。 你已经有新女朋友噶啦，有啲说话唔可以乱讲噶。你要对佢讲啊嘛，同埋要对你自己负责啊嘛，你知唔知啊？有啲嘢过咗就系过咗噶啦， 肥妹啊， 知啦，唔使再讲出口啦。我哋识咗咁耐，有啲嘢大家明白噶啦。 嗯，咁你嚟紧谂住有咩打算啊？ 我会去北京做嘢，帮国内有一间体育用品公司做品牌管理。 北京？ 嗯， 好啊，嗱，出年有北京奥运咯，你会唔会去睇奥运啊？ 会啊，我公司有份赞助啊，到时我送两张开幕嘅飞俾你啊。 好啊， 嗯、 我好想去北京睇开幕仪式啊、 嗯，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同你一齐去啊。 康哥啊，呢一份咧系一阵同其他部门老总开管理层会议嗰啲文件啊，另外咧呢一份咧系同 MIST 最新嗰份合约。法务部嗰个朱总咧睇过已经冇问题，签晒纸噶啦。咁、嗯、如果你睇过完都冇问题嘅话，你签埋佢，我就去吸引噶啦。 好啊，辛苦你阿玲，唔该晒。 咁冇乜嘢，我翻去先啦。 诶、欸，阿玲等阵，呢个星期六得唔得闲啊？不如我哋落香港好唔好啊？ 唔好啦，我表哥咧成家会上嚟东莞玩啊，我谂住带佢哋周围行下，同埋食下嘢啊。 哦，我仲谂住同你去探下我师傅添。 嗯，你帮我问候下佢啦。如果冇乜嘢咧，我出去忙先啊。嗯 诶、欸，等阵阿玲， 嗯， 而家几点啊？不如我哋出去食 lunch 咯。 冯总啊，你咪带住只表，你睇下几点咪得咯。 只表冇电噶，停咗噶啦。 停咗只表，你都唔舍得放低。冯总啊，系时候咧，我谂我要学识放低啦。呢封咧系我份辞职信啊，我待咗好耐噶啦，一直都未决定俾唔俾你。多谢你啊！你啱啱咧帮我做咗决定噶啦，我而家交低俾你，再见。 阿玲，喂阿玲， 回头再看我的最初，寻寻觅觅，没再迷惘。 阿冯生啊，听完讲你嘅奋斗故事，唔知你咩鼓励说话同同学讲咧？ 啊，咁多位同学。而家可以话系最好嘅时候，翻嚟大湾区升学啦、工作啦，甚至乎系创业。只要大家有信心同埋毅力咧，我相信大家一定得噶。如果大家真系想翻国内发展咧，大家都可以随时联络我，我一定会尽我嘅所能帮大家嘅。多谢晒咁多位， 冯生唔好意思啊，我代个女同学问你咧，即系2008年嘅北京奥运，你最后有冇去睇开幕礼？同埋，同学想知你最后同边个去啊？ 咁难得嘅北京奥运，我梗系有去啦。 边位？入嚟啊！ 阿玲，你真系要走啊？你可唔可以留低啊？ 冯总啊，我谂你真系唔系好了解我，我好决断噶。从来都唔会拖泥带水，要留低唔系唔得嘅。 真系咁你留低咯，好唔好啊？ 如果有嘢值得我留嘅，咪留咯。不过去到呢一刻，我发觉真系冇啊。唔好意思啊，我执晒啲嘢噶啦，我要走噶啦。同事咧都帮我约咗部车喺工厂门口等我噶啦。 阿玲系咁啊，我出年咧北京奥运开幕礼，我有入场券啊，我想同你一齐去睇啊。然后我哋顺便去北京玩两日啦，好唔好啊？ 到时再算啦。到咗嗰日，你决定约咗边个同你去先去啦。如果你仲有冇拣到我嘅，我可以当冇听过噶。我真系要走啦。 阿玲，可唔可以揽下你啊？ 唔好啦，冯总。不过咁啊，我真系好衷心多谢你噶。咁多年以嚟咧，我哋身边咧都学到好多嘢，你教我好多嘢啊。你记住要加油啊，同埋咧帮我问候下你师傅啊。 OK， 咁我送你出门口啊。 得噶啦，你系老总，你有好多嘢要做，好多人睇你头噶嘛，我自己出去得噶啦。 OK， 拜拜玲。 我同我自己讲，如果冯总又出咗嚟嘅话，揽住我咧，我一定会留低。结果我出咗门口，等咗一阵，佢都冇追出嚟。然后我就直接去咗广州白云机场，求其买咗张机票就咁飞啦。2008年北京奥运，我有睇开幕式啊。不过咧，我系喺北京朋友屋企睇噶。我一路睇住电视直播，一路好细心咁留意住会唔会影到冯总。最紧要系咧，佢预留俾我嗰个位有冇人坐呢？与其估估下，点解唔去现场睇呢？我决定赶过去鸟巢。 嗰年嘅北京奥运，我同同事一起去咗北京嘅鸟巢嗰度睇呢个开幕式。因为公司系赞助商之一，成班同事坐咗个包厢里面。开幕式真系好精彩。原来中国一啲都唔简单。谂起你嗰阵时候，成日劝阿康唔好上去大陆做嘢，觉得自己原来都几无知。今日连自己都上咗嚟北京发展，除咗发展事业，我冇谂过发展其他嘢。因为，康仔真系嚟咗，但系点解佢自己一个人嚟嘅？佢女朋友我拎咧，好。我过去，我要过去同佢打个招呼先。 哇！呢个开幕礼真系世界级啊！可惜阿玲冇嚟到，唉，唔知道肥妹坐喺边呢？等我揾下佢先。 感激你念过你，无奈到最后。